晨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有白元路喺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啊，六点钟开始嘅时候咧，咁啊先陪住你哋嘅。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其实天气咧都系干燥嘅。咁空气方面就一般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继续今天早上嚟到咧就2020年嘅11月5日，咁啊星期四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听新闻报道的时候都有留意到就是美国总统大选那个票选到底现在那个去向是怎样。人去到某一个时候又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是的是的，世界大局当然是这样。就连在我们自己小小的人生的生命里面其实也都是一样。有很多的事情不断就可以说给到不同的挑战我们。人总是需要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才可以成长，一个又一个的经历令到我们学会谦逊，学晓了更加多就是处世待人的方式。所以每一次遇到难关的时候，正直就是一种的磨练来的。这种的磨练可以训练我们的耐性，令到我们的人可以更加沉稳，可能将来不单只可以说战胜自己，更加就可以带领着身边的朋友，或者同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更加多的幸福快乐。我们追寻的就不单只是克服挑战，战胜一些的难关，而是追求一种的幸福快乐。所谓幸福快乐，不是说长年累月都是有的，是反而是经过我们努力，经过互相合作，然后换取回来的幸福快乐，才是真真正正可以来得更加长远的。所以纵然你现在正在处于落雨天，不过很快脆就会有太阳的了。 每次我看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天，情爱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不许，还幸你骤然出现，来用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燃亮着我多么使我爽朗，原来尘俗那当中都有天堂，名字是你，我心一生敬你，遇到你每次你学尽臂弯来，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 生惊喜遇到你。 许志安有一首歌曲《雨后阳光》，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以及是干燥的，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亦都是颇大。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8%。今日朝头早可能你望远少少都会发觉咧，嗰个咦可能见度低啲喎，系啊，因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中啊，可能有啲灰蒙蒙嘅感觉咧，咁啊笼罩住我哋嘅城市吓。不过少少啫，希望可以快啲吹散佢。而家吹唔散唔紧要啊，咁去到周末期间咧，就风势颇大嘅时候咧，就算能见度低嗰啲都系云，都未必系废气啊。啊，头先听过咧，雨后阳光、啊。等緊呢個落雨天之後再出陽光嘅唔單止淨係我哋，仲有喺我哋城市一齊生活嘅各種動物，例如雀仔。近年香港環境嘅改變影響咗就係鳥類嘅生態啊。咁香港觀鳥會喺2016至到2019年進行咗就係雀仔嘅鳥類嘅分布調查，並且就係同往年嘅調查作一個嘅比較。結果顯示喺繁殖季節同埋冬季，亦都有大概有30种嘅雀仔分布咧範圍減少咗，佢哋嘅叫做分布嘅範圍縮減咗啦，咁亦都係減少咗70%，都係屬於一種叫做開闊原野鳥類，即係偏向啊，中意咧就係棲息喺農地啦、近郊啊、荒地等等嘅鳥類。呢一類啊，即係中意喺呢一啲以上地方生活嘅雀仔咧，佢哋嗰個嘅數量咧就少咗啦。咁啊顯示咧，其實呢一啲嘅或者唔同種類嘅雀仔咧，都有面對住唔同嘅程度嘅威脅噃。觀鳥會咧就喺全港嘅地方啊，咁啊分咗咧就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調查。咁啊，派员就前往记录啊，发现鸟类同埋一啲嘅数量噶，咁啊，再同过去两年嘅调查作比较，咁啊，见到嘅结果咧，就喺繁殖季节入边咧，就录到226种嘅雀仔，啊，冬季咧就有240种，其实你都唔好话犀利，即系唔劲啊，因为咧，我哋平时喺街见到嘅雀仔品种，边度会见到200几种啊？即系佢哋专家，即系专家，我哋见嚟见去都系麻雀啊，鹭鸟啊，白鸽啊。但系佢哋竟然间咧可以见到咁多唔同嘅品种啊！不过咧，同一时间亦都咧就系带出一啲嘅问题俾我哋嘅。咁我哋嘅城市规划啊，会唔会又完全忘记咗啊？仲有好多嘅雀仔啊，或者唔同嘅物种，都系同我哋一齐咧系住紧喺呢一度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由好好地咧就系珍惜佢哋，咁啊先至咧可以令到一齐啊可以喺呢个城市嗰度更加有活力噶嘛。 已走过，为何我在此孤单一个受折磨？过去的一切经过，为何要大脑不惜转播巡逻侦察我？再不要去蹉跎，原来我走得进那封锁，起跑让我脱离，通通让我抛离，不必勉强处理，全部也抛弃，即使力竭筋疲，一生有几多冒出无限公里、yeah ，到终点。 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咁啊，继续听下晨光第一线有舒格连斯雅嘅起跑。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头先听过啦，我点都会选择笑嘅。朝头早打俾崔杰同他有冇得笑先？早晨啊，崔杰同。 早晨啊， 我有得笑啦。喂，啱瞓醒喎、啊，你真系。 系啊 ，morning call 啊。 系啊 ，morning call 啊，你已经完全信任咗呢个 morning call 咧，打电话俾你，我又完全信任。打俾你嘅时候，你系可以拎起个电话嚟听、啊。 唔系，你打嚟之前咧，我闹钟都响咗噶。 哦。 不过我谂住，仲有时间，等你打埋嚟，我先至斯斯然起身咧。 哇，仲有被窦度乱粒粒嚟噶。 唔系啊，我啱啱行咗出厅啦，今日早咗出太阳咯。平时我咪话你第一次打俾我嘅时候咧。多数都仲系好黑嘅个天，等你第二次打嚟就出太阳啦嘛。而家我出咗厅啦，咁见到都几光咯，已经有啲天色都几靓噶。 咁快？唔系话应该咧，即系越近呢个冬天个太阳出嚟嘅时间就越迟嘅咩？点解又早翻嘅？ 嗱，理论上系嘅，但系你知道世事呢啲嘢系变幻无常噶嘛？ 似乎真系。 佢又未完全係光曬，即係未話哇好陽光普照咁，但係個天色都開始靚啦，即係有少少藍藍地啊，粉粉地橙色咁樣咯。 嗯，咁啊都正喎、哦。咁啊朝頭早咧，聽你由開頭喂嗰下到而家把聲咧，都越嚟越醒啦。仲有啲再醒啲嘅方法，你可以咧，我聽啲人講啊，真係對住塊鏡多啲讚自己，令到自己個人容易啲 hyper， 容易啲全日有精神嘅。你有冇聽過 啊？一起身就做啲咁嘅嘢，咁 好 heavy 啊！你可以试下嘅，或者睇下有啲咩特别嘅方法巧妙位啊，令到个人快啲醒嘅，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你而家试下咯。 咁梗有啦，而家开咗收音机听晨光第一线咪得咯。 梗系啦，就系、是、等你呢个答案啊嘛。 系啊，自己炸自己吓死人咩？ 咁你开住收音机啊，听住晨光第一线啊，转头咧我又再打俾你噶啦。 好啦，唔该晒，拜拜。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好啦，心灵鸡汤之前再同你睇睇天气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系26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周末期间啊云量较多，风势又颇大。而家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系68%嘅，咁啊朝早嚟到6:22啊。今日朝头早咧啊，想同大家睇睇一个小小嘅故事啊，系啲乜嘢嚟嘅咧？有三道门嘅一个启示系啲咩嚟嘅咧？啊，从前一个嘅王子，咁啊佢喺自己踏上人生嘅道路上面之前咧，人生旅途之前咧，咁佢就话问咗佢嘅老师，老师系边个咧？哦，原来呢个故事咧就话佢嘅老师咧就系释迦牟尼啦。咁佢就问啦，啊，释迦啊释迦，我未来嘅人生入边将会遇到啲咩事咧？咁样，即系佛祖咧就回答啦，喺你嘅人生路上边将会遇到三道嘅门，每一道门都会写到一句嘅说话，到时候你睇睇就会明白噶啦。在你行过这三道门之后，我就会在第三道门的那边等你的了。于是这个王子就上路了，开始他的人生。第一道门写着改变世界。这个王子心想，我就按照着自己的理想去规划这个世界。将那些我看不惯的事情通通都改了。于是乎他就这样去做了。几年之后，王子遇到第二道门，上面就写着改变别人。王子又心想了，我用最美好的思想去到教化所有的人，等他们的性格可以更加向正面，有更加多的正能量的，那就好了。好了，又过了几年，他遇到第三道门，上面就写着改变你自己。王子就心想了，我要令到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完美，于是乎呢他就不断地去到改进自己。后来王子呢在一次偶遇的机会底下，又见到呢就是释迦了。他就问了，释迦释迦，我已经呢就按照住生活上面的三道门之后果然见得到你了，上面的启示我都做了。 息家听到就笑一笑，他就说到了，或者你现在应该呢向转头再行一次，再睇返呢三道门。呢、这个王子半信半疑，佢就行返去啦，不断揾返嗰三道门，佢就睇到呢三道门上面呢写嘅嘢不一样。从唔同嘅方向睇上去，原来佢睇到上面写住嘅係接纳你自己，接纳别人，同埋接纳呢一个嘅世界。于是乎佢尝试嘅唔係淨係改变呢个世界，改变别人，改变自己，他尝试的是接纳自己，接纳别人，和接纳这个世界。然后他又再见到佛祖，见到释迦，他就说到了，啊，王子啊王子，你真的做得到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是只是单纯去改变任何的事情，而在改变之前，我们有一种的当然是要更加学会的，就是接纳。如果连最基本的事情我们都不认同，我们又如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如何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我们如何真正做到改变，跟其他人和这个世界产生共鸣呢？接纳自己可能是我们今日要上的很重要的一堂，你做不做得到，定是已经做得到呢？ 他将发酵最爱，今天也未回来，细节没有太多的记载，但为什么不放开，竟丢在悬崖旁边盼待，难道信尚有份礼物等他去拆开，谁若碰将那美意带回家，流落野外恐怕太快叫他睇化，爱情电影小说也太虚假，谁若碰到这个他，能为他了了这小心愿吗，无力协助他吗，也愿你任由他骑着世上最终一只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朝早6:34嘅时间啦，继续咧都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系21度啊，相对湿度67%，早上嘅时间可能都要搽翻啲 cream 啊，搽润唇膏，或者咧先一起身嘅时候咧饮杯暖水，咁啊暖一暖个胃，都系咧啲好嘅方法嚟嘅。朝头早嘅时候，继续啊，梗系有白元浩喺晨光第一线入边陪住你哋啦吓，早晨啊！ 晨光百科， 唔单止系细路仔，我发觉咧，原来都有啲大人咧系中意食橡皮糖。橡皮糖，你问我中唔中意食咧？我细个都有食过橡皮糖，大个当然有啦。不过真系以年啊去到计啊，到底几耐先至食一粒？不过本身咧，我就唔系话特别好喜爱咧，就橡皮糖嘅。就算細個食嘅時候咧，佢有好多款啊嘛，市面上有啲咧就係熊仔樣嘅，有啲咧就係嗰啲汽水樣嘅。咁我咧都會偏向咧就中意食嗰啲汽水樣嘅橡皮糖。咁但係都麻麻地話即係哇，真係好好喎咁樣。啊，橡皮糖嘅外形咧晶瑩剔透，咁啊我自己就麻麻地啫。但係有好多人咧就中意喎。食落去咧有一种富有韧性嘅糖果嚟噶，咁啊喺个嘴入边啦，你可以咬下佢，亦都咧就可以含住佢，咁啊慢慢啲味咧又可以散出嚟，咁啊好似咧即系一嚿胶咁样，咁所以咧嗰个感觉咧都几特别嘅。啊，橡皮糖咧就选用咗有啲乜嘢嘅材料喺入边咧，白砂糖啦，亦都咧有一啲叫做变性嘅淀粉、葡萄糖浆水、柠檬酸、鲜果汁。仲有咧就系香精，以及咧就系海棠入边提出一啲嘅叫做养色剂去到制作而成嘅。啊，入边咧就含有一种咧叫动物明胶，就具有咧就系特别嘅韧性嘅。咁啊，好多人咧就系中意咧呢一种嘅韧度。不过咧都有好多朋友知道噶啦，咁啊特别系较早之前啦，有一啲嘅外国嘅团体又再次咧就将呢一个嘅橡皮糖啊嗰、那个嘅制作过程咧又再拍摄咗出嚟。啊，佢哋话到啦，明胶通常咧都系通过咧就系动物嘅皮啦或者系骨头咧去到制成嘅，所以咧有啲小朋友咧哦，当佢哋第一次见到，咦原来橡皮糖。以为即系都系啲好单纯，净系好快乐嘅嘢嚟嘅。不过咧，原来都要用到咧就系动物啊，去到咧就系帮忙去到制作嘅时候咧，佢哋个感觉咧都有少少不一样啦。因为咧，我哋睇翻橡皮糖其中一种啊重要嘅成分就系明胶。啊，食用明胶咧就会揾到咧就系猪啦、牛啦、羊等等嘅动物嘅骨头或者咧就系去皮啦嘅胶原啊。通过咧就系生物降解，然之后咧就再加工而制成嘅。啊，入边咧就含有人体必需嘅18种嘅氨基酸，咁啊应用喺食品工业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噶。甚至乎咧会用喺譬如啤酒嗰度做一个叫做澄清剂。喺食品嘅工业入边咧，绝对可以话系广泛咁样应用嘅一种嘅添加剂。咁虽然话就话啦，咁啊食用呢一啲叫做明胶咧，就冇对我哋嘅人体咧系有害嘅，都冇证据就话啊原来完全OK 嘅。不过咧嗱，样样嘢咧都唔好咁过分，话就话冇害啫，食得太多咪一样系某一种嘅营养又会突咗出嚟，都唔系一件好事。再加上咧好多小朋友咧，当佢哋食用呢啲糖果嘅时候啦，当佢哋知道咗，哎呀，原来咧都系要用动物嘅。虽然咧晶莹剔透，望起上嚟嘅糖果系好靓，咁但系咧啊背后又有咁多嘅制作嘅过程，都会令到佢哋觉得咧啊又有唔同嘅睇法。每一件事都系咁样噶，其实我哋可以藉住咧就系一粒嘅糖果，我都有将呢番说话咧同自己仔仔讲。一粒嘅糖果咧，其实虽然咧有好多嘅植物放喺入边，但系其实咧都系有动物咧喺入边噶。成日咧教导佢哋嘅时候啊，一定要珍惜食物，因为咧好多嘅动物都系用佢哋自己嘅生命啊，用佢哋嘅肉体啊，去到咧就系帮助我哋继续去咧就系成长。咁呢一样嘢咧，都系及早话俾佢哋听。 朋友煮饭都叻喎。 侵略者马上发动进攻，要紧急出发到外太空，跑到的最后却踏过空，跌一跤的痛也给我心痛，在童年一讲起我的志愿，要做个星空保卫队救地球，到了今天自知多想振翅宇宙里遨游，人天生得一对手，就算最坏的准备，但是向着最高最远星际出发，如果真的不会飞，试试跌下的千里，我哋以后以双脚去继续力气，人间的风景也很美。不用找江山放入背包，纵使我将会继续跌跤，当梦想破灭化做气泡，半空中都算发射过一炮，在童年一讲起我的志愿，要做个星空保卫队救地球，到了今天自知多想振翅宇宙里遨游，人天生得一对手，做个最坏的准备，但是向着最高最远星际出发，如果真的不会飞，试试跌下的滋味，落地以后以双脚去继续力气，人间的风景也很美。星光来 朝早的时间来到6:42，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巴斯光年它是霆锋啊。 我是崔洁彤，我好少喊的，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呢位朋友啊，梗系醒晒啦，崔洁彤。 梗系要醒晒啦， 你把声都靓埋添。 梗系啦，已经冲好咖啡啦。 咁正啊！喂，朝头早你系咪都会即系点都眯少少嘢先噶？ 我一定会喝咖啡咯，变咗习惯。因为我试过咧，去旅行嘅时候，咪即系唔系喺屋企啦，咁啊，诶，突然之间冇咖啡，又醒唔起要喺街度买，咁啊起身跟住要出去就行啊嘛，就起程啊嘛。哇，跟住去到11-12点嘅时候咧， 冇电， 个个都话你做咩啊？其实又唔系冇电，因为啱啱瞓醒冇几耐，但系总之就成个人好似好牛啊，冇乜反应啊，即系讲嘢又唔应啊，咁样即系以为你系咪有心事，跟住谂一谂。其实不是的，应该是我没有喝咖啡的。 即 可能惯了有那种味呢，或者即有咖啡因之后呢，个人是会 hyper 一点。 但初头呢你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的酒，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朝头早喝咖啡可以去这个水肿贪靓，所以就有这个养成这个习惯。 是就喝了斋啡啦，啲人话斋啡先有用 嘛。你唔系饮斋啡噶？ 我唔系饮斋啡噶，我又觉得太苦啊。但系咧，我就唔落糖嘅，我就净系落少少奶咯。 哦， 系啦。咁啊，几时即系如果你要追溯翻，可能系真系读书嘅时候，即系可能考会考嘅时候。 哇，咁耐啦。 系啊，就 系人人都有过去嘅， 系 但系嗰阵时因为嘅好似咧有饮咖啡咧，即系代表你自己好勤力啊，开夜车啊咁样样啊嘛，咁所以就会咦，我电脑会响嘅， 唔紧要啦，你唔喺直播室，电脑响都好正常嘅，可能帮你校闹钟升埋过去咧，系嘛？ 我想问点解会咁耐佢先响？你唔系同步嘅咩？系你打嚟个电话嚟嘅喎？ 吓，唔系嘛？ 系啊。我想我真的要一阵拎埋个电脑翻嚟俾你睇。 讲紧噶咯，我哋个电话。 系啊，哇，佢 delay 咁多嘅，竟然会。 系咯，好彩你唔系 delay 听我的电话咋？如果唔系我同事点算啊？ 呢个系我工作嘅一部分嚟嘅，我点敢唔听你电话呢？ 傻啦，唔系公众我都会打电话俾你倾下偈嘅。 系，但系唔系咁早嘛。 你中意嘅我都可以早啲打电话俾你 唔使啦，有心有心有心。 系啦，咁啊，听众都系啦，咁啊，睇下朝头早有啲咩方法咧啱自己嘅。咁啊，有啲听众可能朝头早中意咧，就系落街行个圈啊，吹下风或者喐一喐个人咧，嗰日咧佢就会一样咧会保持到呢一个精神嘅。总之，用自己最舒服嘅方法，令到自己每一天咧都可以保持住呢个精神同笑容，咁啊最好啦，系嘛？ 系啦，今日天气咁好，同埋个天色真系好靓啊！佢有变色啊， 系咩？而家系咩色嘅？而家蓝色定橙橙地色咁样嘅？定系？ 而家比起头先系光咗嘅，佢又未知好蓝，但系嗰个有，因为我俾栋大厦遮住咗少少，我见到少少好似咸蛋黄散出嚟嘅、粉橙色咁样咯。 啊！你又搞到我想睇下一有时 间，冇啊！你唔好离开副 panel， 我同你讲。 我话星期六日啫，即系有机会又去睇下呢一个嘅掹埋屋企人去追呢个日出啊嘛。 哦，哇，正、啊！不过着多件衫啊吓，即系呢啲朝头早啊，太阳未出嘅时候仲好凉噶嘛。 嗯，咁啊有少少寒意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唔该晒啦，咁我哋转头七点半钟啊，同你一齐又倾下偈咯。 好啊，转头见，唔该晒，拜拜。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头早嘅职场 KOL， 咁我哋今日喺电话侧边咧揾到就系我哋嘅专业社工啦，精神与健康急救导师啊。注册社工的 Circle 圆圆都在这里，早晨。 早晨啊，小巴，早晨各位。 啊，太好了，听到你的声音那么精神啊，即是人都即刻呢爽埋啊，那么好。 帮大家打打气先，早晨。 打打气啊，梗是要啦，但有没有办法呢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活呢可以即是压力呢喂剔一剔除多一点，这样令到我们舒服一点这样呢 ,Circle。 我哋成日都话呢，即其实知己知彼啦，可以认识一下自己嗰个状况呢，都系帮到手嘅一个好重要嘅情况啦。咁最近呢，我今日讲嘅主题呢就係、最近呢我都因为我哋平呢几年都兴一啲运动手表㗎嘛。 係啊。 咁我就发现呢有多咗个功能呢，就係我嚟 check 嗰个含氧量，我哋即身体里面呢。 含氧量嗰个功能嗰、那个都系新新地㗎，因为通常而家正常嗰啲都系 check 你个血压啊，同埋心跳咯， 心跳啦，咁系多咗个咁嘅功能啦，咁我又研究一下，咁因为咧其实我不嬲就冇乜得冇了解嘅，咁但系自从咧之前未去过富士山嘅，咁啊夹手指啦，就发现原来咧我哋都要 check 住自己咧，因为我哋上高山咧咪会氧气稀薄啦，咁要留意自己身体嘅状况啊，咁而家咧呢啲手表咧都有一个好简单，即系揿一个掣咧都可以测试到你嗰个嘅SpO2 嗰個情況噶，咁咧咁當然啦，啲數據就話細過 90% 咧，就係一個唔理想，你身體開始缺氧嘅情況啊。咁但係點解 Circle 今日會講呢一樣嘢咧？咁我又開始去研究咧，原來咧有陣時我哋壓力過大嘅時候咧，都係其中一個會令到我哋身體嗰個狀態咧會有一啲缺氧嘅狀況。 即係照你咁講，其實我哋壓力大嘅時候咧，係我哋正值就係缺氧嘅時候。 有一啲嘅情況呢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啦、不過點解話壓力大嘅時候我哋會有機會有缺氧嘅狀況呢，就是、因為呢我哋壓力大嘅時候呢我哋嘅耗氧量啊其實呢會比靜止嘅時候增加2至3倍。咁、好簡單嘅即係理解就係話嗱，人一緊張呢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嘅，其實腎上腺素呢就會分泌㗎、即係你緊張 就取多咗氧氣， 是啊，你的肌肉你开始绷紧啦。有阵时我哋做运动咧， 咪好容易会攰，点解咧？就是、因为你嗰、那个即系用氧量大咗嘛。你做运动嘅时候，咁嗰个原理差唔多咯。原来压力大啊，都会令到我哋用多咗我哋嗰、那个即系氧气嘅。 咦？ 个含氧嘅。 咦？咁关唔关事咧？插一句就系、是，如果我压力大嘅时候，点解我咁容易攰？容易一压力大，我个人就成日伸懒腰，因为我系咁吸氧气，系吸，关唔关事？ 即系呢啲有啲缺氧嘅先兆嘅，就是、我就想讲下咧，你睇下又 check 下啦。 嗯。 第一咧就系、是、打喊路系一个最常嘅，我哋除咗食完饭之外，后好容易会即系烦起公心之外咧，有阵时我哋话嗰个室内嘅空气咧唔够嘅流通嘅时候，你都好容易打喊路噶嘛。 系啊。 咁打喊路系其中一个最鲜明嘅，因为你又开始可能唔够氧气啦嘅个原因啦，头晕啦。 嗯。 系啦，会唔会会？有阵时会即系好似嗰个记忆力会唔系咁好啊， 系成日 系啦会下降咁样咯， 健忘。 咁你攰啊，伸懒腰，可能都包埋打喊路嗰个状况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你话系咪食完饭嗰啲快起公心，你要分辨一下咯。因为咧，我先想即系今日想主要讲就话，原来压力大咧都会有一个机会咧。令到我哋有呢啲狀況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話咁點樣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咧？即係我哋愈強愈強嘛，即係大家自己要愈 fit 啲啦。咁咧就第一咧，就係、是、避免攝取過多嘅糖分啦。咁呢啲好多醫生都成日講嘅。咁、因為咧當我哋食得太多糖嘅時候咧，咁頭先講啦，其中頭先講嗰個係腎上腺素啦，但係原來食得多糖最影響係咩咧？你分泌就係嗰個胰島素喎。当你原来咧胰岛素失常，即系你越系成日分泌得好多嘅时候咧，其实你个血嗰个嘅浓度咧都会影响咯。血浓度有影响嘅时候咧，越浓咧，咁你嗰个运输啊都会慢啲啊。 嗯， 咁变相咧，咁我哋都会建议为健康着想，亦都为回应翻头先嗰个身体状况咧，食少啲甜嘢啦。 哦，咁如果照你咁讲，如果朝头早嗌早餐嘅时候咧，就算嗌柠茶、嗌咖啡。唔好落糖，即系少咗已经糖分吸收啦，咁啊又会理想啲啦。 少啲咯，唔落糖就个人习惯啦。我谂即系譬如你落开三斤糖嘅，咁都唔健康啦。 半斤或者一斤咁样。 半斤咁样咯，可以慢慢留意咯。我觉得你有个意识就得噶啦。 嗯， 系啦， 明白。 咁另外咧，嗱、這個、呢个咧好得意嘅就系、是、咧，原来咧啲人咖啡茶咧就对佢又爱又恨啦。是啊，但是呢原来它有些抗氧化物呢和咖啡因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嗯、是啊，咁大哥也适可而止啦。 嗯、 你不要吸即大约咖啡因不要多过200mg 啦。 哇，我好难度的喎 ,Circle。 是啊，咁喝一杯啦，即不要太即可能我要 double shot 的或者即你的咖啡因好浓的。咁、我想喝一杯普通的一些咖啡，咁可以即係提神之外咧，亦都原來有一個嘅抗氧化物可以促進血液嘅循環嘅。咁、我都所以話，永遠所有嘢都要平衡， 係 就最好啦。咁譬如你一日三四杯咖啡咧，咁就唔太理想， 同埋變咗 睡眠啦， 又過分即係依賴一種嘅飲品啊，太過依賴一種嘅化學物咧，其實對自己健康都。唔理想嘅，咁啊今日好关键，即系讲咗呢个原来我哋有阵时含氧量咧，对嗰个压力啊，对个精神状态咧， 其实都有影响咯。 系啊， 系会有影响你自己身体一啲嘅，即系身体含氧量。 系啊，我都即刻咧，因为我有戴嗰啲电子手表嘅，咁但系 你揿下嘛？ 系啦，唔系揿下佢有呢个心跳啊，血压嗰啲都有嘅。佢有冇呢个含呢个血氧咧？咁我再睇翻个说明书先。有嘅话，多个 function 都几好啊！自己得闲揿一揿嘅时候咧，又可以证明到咦，我而家突然之间、那個、 又或者你打下喊路啊，或者开始觉得有啲攰啊，有啲即系又问下自己近排系咪压力大咯？ 系啦， 咁如果系嘅话，就要留意一下啦。 都得嘅，好啦，唔该晒 Circle， 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嘅6:53，咁啊，同听众再望一望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啊，展望咧，咁啊，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咧就干燥啦。周末期间啊，云量啊较多，风势亦都咧就系颇大嘅。 而家咧就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咁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啊陪住你啊吓。好啦，揭一揭嘅时间咧，我一见到报章都有讲到呢、這个，咁啊话到啦，政府正在推出咧就20亿元嘅一个咧叫做 EV 屋苑充电易资助计划，咁啊协助咧就住宅嘅私楼停车场咧就安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咁啊，电力公司就宣布啦，咁啊推出咧一个升级版啊，叫做咧智慧嘅智啊。智易充 2.0 的支援服务，为有意申请政府资助的私楼提供一个专业的技术支援。说到这个支援服务，物流管理公司或者就法团代表需要透过就电邮递交就一个叫供电容量初步评估申请表以及就是所需的资料的。电力公司就会根据一个申请人计划在停车场增设那个叫做电动车充电的基础设施，就免费作出一个供电容量的初步评估。电力公司就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发出书面的评估结果的，以便申请人就向政府就提交一个就资助的申请啦。呢啲咧都系一啲希望环保嘅，咁啊，因为汽车啊，大家喺呢一个嘅都市嗰度生活咧，就点都要用到噶啦，好多人都需要用到。咁啊，但系点样可以又减少燃料咧？就系减少，譬如系石化汽车嗰个嘅使用咧，就系要靠呢一个嘅电动车啦。咁啊，电动车就面对住好多嘅问题啦。虽然咧啊，我都有识得啲朋友咧系已经转晒做电动车噶啦，咁佢哋都话到，翻工嗰个嘅停车场啦。已经就有一啲嘅大量嘅充电装置，咁啊令到佢咧就基本上就买咗架车之后咧，燃料费佢都唔需要再俾噶啦，咁啊只系咧做一啲可能简单嘅定期检查，咁啊就已经咧可以揸架车咁样。咁我自己嗰架并唔系咧电动车嚟嘅，咁有阵时见到啲电动车行过咧，都会觉得啊佢咧真系好静，甚至乎有阵时静到咧，即系佢行得慢嘅时候。正到咧，佢嚟到我後面、哦、我都冇乜點樣察覺喎、哦，即係要個司機咧閃一閃燈，我先至發現。咁啊，當然啦，呢一樣嘢係好嘅，但係譬如我哋呢住村屋呢啲咧，就會諗翻一件事。有陣時咧，啲小朋友成日都係靠聽車聲咧，咁啊知道架車喺邊。哇！如果電動車咁安靜嘅時候，有陣時咧，即係都要多啲提住佢哋啊！即係喺周圍走嘅時候啦，一定咧要提車啊，咁啊先至咧係安全啲嘅。咁电动车睇嚟咧都系会系嚟紧嘅一啲大嘅趋势嚟嘅。咁啊，以前咧就成日话电动车嗰啲性能唔好啊，慢啊，唔可以行得好耐啊。而家见到各方面咧都越做越好啦。咁啊，甚至乎咧红灯转绿灯，通常咧一马当先，哇，嗰啲黑马冲出嚟咧都系电动车嚟嘅。咁我咧，咁我梗系继续慢慢揸，继续咧就系唔使咁急啦，系咪？快啊！快到就快啦，快唔到唔系快唔到，对住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成日都系讲句说话啦，慢喺道路上慢可以更加快去到呢个目的地，好似哲学咁。 花年年纪年吧，心都开满花雪花吧，纪念吧，于有效期限美丽吧，灿烂吧。只恐一秒间娱乐下戏落下，搬到别个家，慢慢地计算，节奏已中断，并未及了却心里怨。命运像跳舞，那会跳不完，现在尽快眷恋。下半夜紧机正怕已无效，下首歌迟来错过了热闹，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下一位。如何再去以光阴赛跑？看吧，庆幸吧，不必等最好结伴吧，决裂吧，于有效期限畅叙吧，快活吧，不必等结巴，告别吧，再会吧。声线未变差，慢慢地计算，节奏已中断，并未及了却心里怨。仍问像跳舞，那会跳不完，现在尽快眷恋。下班机紧机正怕已无效，下首歌迟来错过了热闹，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 每一样嘢咧都有个期限嘅，咁啊，以前啲人用马车，而家都冇人用马车代步，可能有啦，好偏僻嗰啲啦。如果大家都有公共嘅运输网络啦，或者汽车，可能咧即系电化汽车又系嚟紧嘅一个趋势啊吓。好啦，先听呢七点钟嘅新闻简报先。公布成嘅有效日期听完之后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继续同你见面噶。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机舱服务员提供支援，员工支援中心继续开放，会尽力解答员工的查询。政府宣布，今日起一连三日安排检测承办商前往梅窝同大围派发同收拾样本樽，以便利当区居民或者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人士接受病毒检测。检测承办商将会分别在梅窝康乐中心以及大围港铁站 D 出口附近停泊流动车辆，派发同收集样本樽。市民可以在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前往索取同交回样本樽，费用全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个案会即时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9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道。Alex， 一般人都会称呼听力有困难的人士为聋哑人士，其实这样叫有没有错呢？ 喂，超 B， 听障人士并不等于聋的，他们只是可能受到听力的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习语言能力。越早接受专业的聆听、发音、语言以及情绪训练，说话能力就能够大大改善的了。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仲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噶。 一时大意唔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妈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十八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哦、啊？ 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系 Bella 林永彤。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突然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8啊，晨光第一线啊嘛，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有白元浩之外咧，交通组嘅 Sammy 都喺度，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先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喺港岛啊，半山波路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嘅，咁现时咧波路道啊近住宝德台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咧都系单线双程行车嘅咧就系有筲箕湾亚公岩村道咧亦都系有道路工程，咁亚公岩村道咧近住东建道一段同样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啊。经过的朋友记得小心啦。咁而家咧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塞啦，咁啊排到香港单车馆啦。咁啊路面情况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咧，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啊车多，而家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 嗯，咁啊交通方面都尚算系正常啊，朝头早系嘛？ 哎呀，唔好叫我阿姐啊！ 你唔讲我唔记得噶，阿姐 叫我做通姐，路路畅通姐啊嘛， 关咩事啊？ 路路畅通姐啊吓！ 你一讲通姐咧，即系话俾你听，即系谂起有啲嘢要通啊嘛，你明唔明啊？你晨早流流， 我要祝福大家 咁鬼爆你， 叫我做通姐啦。 嗱 ，Didi 入咗入嚟啦，睇下啲咩新嘅交通消息要 update 先啦。 咁咧 真系俾你激死嘅。 点算咧？通姐要讲啦，咁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跟住运头塘村有一单交通意外啊，咁暂时一带车多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跟住运头塘村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开始挤塞噶啦，咁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 哇！呢个啱啱出吐露港嗰个位嚟嘅，即系大埔入边又塞一。住咯，要 我都忍唔住啊， 系嘛？钟哥，早晨啊，钟哥， 唔想出声，我都忍唔住啊，不如我开我支咪，点啊？阿通姐定还是阿姐？ 通姐， 好鬼核突啊！通姐呢个名， 一坐低就即刻 见到 啲字， 读埋佢。好啦，阿通姐。通姐， 佢、我话俾你听，钟哥佢应该谂咗成个礼拜噶啦。 通姐，请便请便， 大家快快乐乐啦。 OK， 多谢通姐。 好啦，多谢通姐啦吓，激死人啦！呢啲咁嘅名真系， 唔住入嚟讲两句 咯。 好，出边环境点啊？ 喂，早晨，钟哥，早晨，小白， 早晨， 听众，早晨。哇，今日出边环境超好、啊，多好多啲添咁样吓。首先讲下温度先啦。嗱，温度咧又再温暖咗少少啦。咁同过去相比，可能咧真系冇咁大风啊吓、而且咧望向天空咧，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冇云遮住啊吓。咁啊，个景致都几艳丽下，几好睇喎。咁样咁啊，雀仔喺度唱歌咁样啦，空气又清新咁样咧，真系好正啊！ 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咁一路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啊，即系真系叫做天朗气清， 系 啊，几好天气，个天又几清啊！ 不过我朝头早就好早啦，嗰阵时就我落一落楼我就见到有个月光，同埋咧都有少少满天星嘅感觉，系啊，都foresee到今日可能都几好。 好啊！ 哇，正喎！小白起身嗰个天气，即系睇到星星、月亮、太阳，乜嘢都齐晒。 未啊，未有太阳啊，嗰阵时未齐啊。 但系今日如果出去着衫应该点样穿法啊？使唔使有小背心，定还是都系要着外套啊？ 嗱，小背心我哋都想睇到，不过就真系唔好啦。咁样见到做运动嘅朋友仔咧，都已经啊开始着翻啲有袖衫啦。咁啊，特别系长者们咧，已经啊着埋一件风褛添啦。无论系晨运客，以至咧耍下剑嘅哥哥姐姐啊。都真係咧啊，添咗衣咁啊，意味住咧真係啊，大家要確認一樣嘢入秋㗎啦。雖然晏晝嘅時候咧仲係好熱嘅，大家仲係著住咧 T 恤嘅咁樣啊嚇。不過一早一晚咧都會相對涼少少啦。呢個就係少少嘅温馨提示啦。 誒阿歐啊，你見到佢哋耍緊劍啊？ 峨眉派嘅劍法， 睇到佢哋耍緊咩劍啊？係咪玉女劍法啊？ 我被你刺伤， 我被你刺伤， 我就等你唱埋呢个玉女剑法，玉女剑法先谂住接你哋啊！我睇唔出，但系嗰啲婆婆咧都有一定嘅年纪噶啦，咁啊唔系话佢哋唔系玉女，亦都唔系话佢哋唔系耍紧玉女剑法。因为我唔晓啊， 佢上咗年纪都可以耍玉女剑法， 咪系咯？ 啱，你讲得完全冇错啊！ 但系我唔晓啊嘛，所以我无谓评论人哋啲叫法啦。 好， 唔该， 好，唔该晒。哦，咁啊，转头再倾过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啊干燥，咁啊最好啊耍下剑啊，天气干燥，唔使惊出汗啊。最高气温啊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啊，听日大致天晴，以及咧系干燥嘅。嗱，周末期间啊，云量会较多，风势咧就呜亦都颇大咯。21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67%嘅。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跟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大壮咪。今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大壮咪了。早晨大壮咪。 诶，早晨 ，Bobby。 今个礼拜要问下你啦，有啲乜嘢法律界嘅热话先？ 哦，如果睇报纸啊，即系传媒咁计咧，最多报道咧就区域法院嗰宗案件啦，又系而家最多吓喺个法庭里边咧系审讯中啊，准备中嗰啲运动案件系嘛，警方都是叫做 POE 案嘅，咁啊得闲先至去解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嗰宗案件怕者咧都有一部分已经上诉啦，咁、啊最后嗰啲其他嘅结果，我相信咧控方都好有可能会唔知会唔会质疑啦，咁、所以都等佢哋有水落石出多啲事情先至讲啦。咁另外一宗咧亦都喺报章度提及咧就啊呢个系粉岭裁判法院，咁、啊陈炳就法官咧就住控方咧有啲控罪书嘅准备咧里边有啲。不足啦吓，咁啊提出咗啲意见咁嘅样吓，咁啊可能啲人去兴趣知下啊咩叫控罪书、或者啊巴比有冇听过啲警方人员、警务人员，尤其是前一代嗰啲咧，会叫一样嘢做叉烧噶喎。 系咪 charge sheet 啊？ 啊系啦，正确系啦，啊咁一正式啲嘅名咧就系、是、叫做控罪书啦，啊咁咧就。有隻表格嘅嚇，咁啊而家有個特區政府嘅徽章咁嘅樣啊，以前咧就擺個即係英式咧就擺個英國啲公仔啦咁嘅樣，係嗰份就唔好搞錯咧，有時候啲人話喺差館咧就係、是、有份落案紙啊，叫 即係落口供嗰份又唔一樣嘅， 啊又唔一樣嘅，去到嗰個所謂直轄室嗰處咧，真係告佢啦啊，要埋去解案啊。去呢个检控啊，即系话要落案告佢啦、准备上法庭咧，有一份叫咁嘅落案纸咧，叫做 unsettled charge， 都冇乜正式名嘅。咁但系加埋成份咧，好多时啲警务人就送份叉烧上去法庭啦。咁样好啦，嗱，讲翻转头咧，就系、是、啊呢份 charge sheet 咧，我哋其实而家嗰个司法系统咧，啊，即系执法都系啦，系非常之严谨嘅啊。你要告人咧，嗰、那个控罪咧要讲到清清楚楚。 系 啊，咁啊，的而且确系嘅。有时候你见啲街坊啊，无端端真系嚟问你，喂，啊，啱先俾人啊抄咗牌，咦，好似写嗰个街名串错咗，系咪甩梗啊？咁嘅样，啊，系咪甩梗咧，就要睇下情况啦。 系， 不过亦都反映到咧，要普通市民街坊都知道咧，告佢嘅话咧，我哋而家嘅概念咧就要清清楚楚嘅。 系。 而最核心嗰樣咧，就係、是、嗰條控罪。 嗯， 啊、有啲時候咧就係話睇睇控罪嗰個日期啊，日期重要嘅噃，因為案發時間咧個檢控咧就係、是、針對嗰個日期發生噶嘛。 係。 咁有啲控罪咧，有啲刑事罪咧有時限嘅。 嗯。 雖然大家都會聽過就話啊，刑事罪冇期限嘅，咁係。基本上是，咁但有啲咧系刑事嘅控罪，尤其是啲成文法嗰啲咧，佢会写到明啊，两年之内啊，三年之内啊，无论你计算嘅起点咧，系由发生嗰日，或者发现嗰日好啦，发现咗、发生咗又知道咗嘅，咁三年唔告咧，再告嘅时候咧，佢英文啊简称叫 time bar 噶啦， 即系过咗期啦， 系啦，失去咗时效啦，咁所以有时候咧，你会见到某啲部门咧就会。哇，差唔多夠鐘啊！嗱嗱臨咧就告咗先啊，因為驚住一過時啊嘛，過咗秒咧就告唔到， 告唔翻啊！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執法人員要留意呢一點啦。送到上個法庭咧，個檢控人員都要睇住，因為你唔擔保上手有冇做漏噶嘛。咁然之後拎到上個法官嗰處咧。佢當然都要金睛火眼啦，因為佢係最後把關者嚟噶嘛。有時候就指意阿主控 就靠个辩方律师佢哋去睇，喂，两个都可能漏噶嘛。咁啊，试过有喺梦中见过有法官就话啊，即系审完案咧吓，你班人咧就控方好，辩方好咧就拍下就走啦，拍个手提箱啊走啦吓。咁但系剩翻落嚟咧，可能系几十件啊好，几百件啊好，千几二千件证物咧，全部堆晒佢度啊。 哎哟， 咁佢就慢慢写判词啦，又第一证人讲乜，第二讲乜，咦？看看下面这张支票的号码又跟他们之前所协议的个案情的号码又不同的。喂喂，还有可能牵涉的支票是百几张的嘛，是吧？那么法官弹就逐张对、啊、那么旨意就是说，麻烦你们自己一方面代表政府，一方面代表被告人的利益，那应该紧张的、啊、 应该整清楚一点，同 埋但是有时候原来呢，始终咧数目嘅嘢又好，或者系地方嘅又好咧，都会有啲误差嘅。吓、 嗯， 咁、啊、但系最后咧，法官啊出判词啊嘛， 系 咪？点到佢唔紧张啊？吓、啊，你讲喺地方咧，告人喺边度犯罪本身咧，又要列清楚噶噃、 嗯。 啊，咁当然啦，头先讲喺抄牌你边条街几多号灯柱咁，梗系容易啦。 系， 咁但系如果个海度系点咧， 亦都唔知点度。 至多只船仔咁话佢咧就系、是、非法入境又好，啊打算咧运啲冇载舱单物品出口又好，即系走私啊吓。咁、嘅时候，如果佢喺公海嗰处你截佢，咁可能我哋冇权力噶喎吓。咁、但系又点样话得到佢喺公海啊以外，即系喺翻我哋自己香港嘅水域咧咁样吓？咁都要系列清列咗。有时候咧，可能譬如海事处啲案件咧，佢就会攞住个乜嘢 GPS 啊， 嗯、 啊就去量度啦咁样，咁对方亦都可以挑战嘅位置啊嘛。但系估无论点，都要喺个控罪指控罪书上面咧，嗰、那个所谓 charge 嘅列清列楚。 系。 咁而且仲有咧，那个控罪咧，你都告人咧，有好多规则嘅有时候。 嗯。 咁有啲咧就话唔可以随便告噶，就要等到呢个律政司司长批准啊。以前咧就叫做 Attorney General 啊嘛，检察总长嘅 consent， 而家就 Secretary of Justice S.J. 嘅 consent， 冇嘅话告咗又系失效嘅喎。咁所以咧喺嗱讲咗呢啲啲咁多咧，你都可以留意到就系坐喺嗰张所谓 bar table 啊，即系嗰啲律师嗰张台咧啊，下低都要好谨慎啦，因为你睇漏咗掟咗上去，上面睇到咧。就梗系丙啦， 做错嘢做漏嘢，梗系啦， 丙到出宇宙添嘛。咁所以咧，净系讲咗日期、地方啫吓，咁、仲有里面啲细节啊，构唔构成罪行啊？啊，仲未算话有时候啲案件就转介去区域法院啊、高等法院啊，咁有新嘅一套文件啊嘛，前后两套文件。嗰啲控罪同埋轉介書啊、交付文件上面咧，嗰啲又對唔對咧？唔對嘅話，又要抽證噶啦嚇。咁、我都理解，今時今日咧，呢啲運動案件咧嚇、就好多啊。咁我撞到一位大狀，佢話手上成十九二十單， 啊， 怕者都冇時間做到咁多噶啦，咁啊樣。 咁都要做噶。 係咯，咁嘅時候咧睇到即係。我谂律政署里边咧都应该都几繁忙噶啦，几梦科都唔使问佢哋都知吓、忙中咧就唔知系咪一定错漏多啦，但系我哋理解嘅，咁但系始终啊嗰、那个制度系好严谨嘅啊，咁尽量咯，系咯。 希望呢啲咁嘅错误咧可以尽量少啲啦。 系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啦。 好啦，唔该晒大壮威。 唔该 ，Bobby。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疲劳似是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 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硬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终点。轻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吃痛，重生应你搏一次。他的笑和他的笑。 早上七点二十四分，室外气温系二十一度，相对湿度69%。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琴日我讲过咧，我话翻嚟嘅时候，你真系争五分钟就系争五分钟嘅。 跟住今日就 嗱，如果你早平时五分钟出门口咧，路路畅通。如果正常时间出门口咧。就係、是、開始會就會開始有啲多咗車， 見到係啲車密咗啦。 你再遲五分鐘出門口咧，咁就會條街好多車。 哦， 更遲多五分鐘咧、啊，就開始塞車。 鐘哥，我哋有咩幫到你？ 冇啊， 係咩？ 冇啊， 早啲約你食早餐咯，一係。 唔係早啲約我食早餐。都未夠好，早啲請我食早餐，呢個先至係誘因嚟 嘅。好啊，好啊，知道，你講就得㗎啦。再唔係我搭 calling 車，我喺你門口接你。 我呢個 接 你好啊，係嘛？雖然你住得同我咁遠，如果你一日話唔係喎，鍾哥，我順路經過， 但我同你嘅心好近，唔緊要嘅。 你講到呢句，唔該熄咗我支咪。 好啊， 我冇嘢好講。 识咗 佢就太感动 了。好，嗱，我哋讲下人与人相处嘅问题。 好啊，好啊。 有一个咧，我真系估佢唔到。好啦，个故事系咁样嘅，故事系咁样嘅。 哇，你讲故事咧，阿O面前讲， 梗系唔敢啦。 你知唔知琴日跌几升？琴日升定跌啊？ 琴日升啊？ 升几多啊？咁样啊？ 系咯， 即系我自己咩啊？我心伤啊！我睇咗成个凌晨啊，呢个咁嘅选举咁样，仲未有 冇乜点跳 嘅 喎？ 选举啊， 即系美国总统大选啊嘛，讲紧 呢个选举系 睇咗成晚都冇结果， 睇咗成晚都冇结果，因为上上落落咧，我心好惊啊！ 你估要睇多几多晚先知道有结果？ 我都唔知道啊，因为可能咧依家个情况咧有权系即系有一边赢咗，另一边会告另一边 已经 啊， 系啊， 已经告咗啦， 已经做紧啦，一啲嘅举动 另一边 系 入品某一啲州份，要求喺點票上邊會處理，即係重新處理。 係啊， 咁呢度已經可能會拖一段時間。 搞幾耐啊？因為搞成個 哇，真係唔知 喎。如果牽涉到官司嘅嘢， 係啊，咁官司又牽涉到政治，政治又牽涉到經濟。 會唔會去到下一個選期啊？四年 唔知喎，咁誇張真係 故事啊！ 所以話人與人之間個相處咧，就真係。好奇妙嘅，嗱呢個故真係咁嘅，咁啊有個孕婦啦，咁啊有咗 B B 啦，係咪？咁啊屋企咧就有丈夫有隻狗。 激死啊！孕婦梗係有咗 B B 啦，冇 B B 點叫做孕婦咧？ 係嘅，係嘅，係嘅。好啦，咁啊故事嘅重點咧就係佢突然之間發覺喺屋企咧，開始聞到一種好古怪嘅味道，咁啊就問個老公，喂老公，你聞到好臭，真係好臭，係咩味嚟嘅咧？ 臭味咯， 冇錯，係乜嘢臭味？個老公就話到啦，唉，我聞到啦，唉係好臭喎。啊，因为阿狗仔啊，狗仔佢咧就放屁，咁啊，于是乎咧嗰只味咧真系好难顶咁样。好啦，咁啊两公婆咧就一齐去到对，谂住对症下药啦。 系， 但系只狗仔由去嗰啲宠物嘅专科嗰度问下佢啊，点解系咪肠胃唔好啊？ 或者 改佢嘅狗粮？ 系啊，狗粮 系 问题啊。 又改狗粮，又改晒佢哋嗰啲咩零食啊嗰啲啊，改下改下之后发觉。都冇咩改啦， 都系咁臭， 都已经一段时间啦，都仲系咁臭。跟住佢哋又继续喺度问个，即系个太太又问个老公啊，喂，有冇办法？即系有冇转医生啊？我哋再谂下办法啦。 即 系 确定嗰个味道来源系喺狗仔嗰度。 因为佢问亲个老公，老公系真系闻到，咁啊好奇怪啦咁样。终于有一日咧， 人与人之间真的很奇妙。 是 老公突然之间讲真话、 嗯、 原来一直都是讲大话。 你 说曳不曳啊？原来嗰一阵味咧就系老公自己放屁， 哦，即系佢屈咗只狗， 佢屈咗只狗，然后咧个老婆咧本身好锡只狗嘅，佢、 嗯、 就因为咧个老公呢一句嘅说话咧就开始对只狗，唉、哎，你唔好咁近啦、 啊。乜你讲到你自己嘅身诶、经历啊？ 梗系唔系我自己啦、 啊哦。你讲到越讲越似好似自己事咁样，见你咬牙切齿咁 样。咬牙切齿，因为我自己咧又有细路仔，有狗仔， 有狗仔系啊， 系啦， 咁唔会嘅，小白唔会屈只狗嘅。 个设定系好似我嘅， 其实屈只仔，屈个仔， 唔系屈个仔。 都好啲， 阿仔放屁咁。 我承认我有做过， 阿仔咧， 但系唔系经常。 阿仔迟啲大个咧都可以反驳嘛。你话只狗，只狗真系好无辜啊、 哦！所以我终于都明白啦，点解有时啲爸爸妈妈咧好怕啲小朋友长大啊？因为冇得再屈佢哋放屁啊！你知道，唔系我，唔系我。 同埋冇得攞去啲利是錢話，第時幫你存起佢啊！呢、這個 存咗自己户口度嘅。嗱、哎，不過講時講啊，其實咧應該唔使話屈個小朋友或者屈只狗仔，唔需要嘅。 嗯， 如果下次再有啲咁嘅情況，若然真係啊，只狗仔放屁好臭，好簡單啫，唔係要只狗仔改任何嘢啊。不如你揾醫生睇下，叫令有冇啲藥可以食到食到自己個鼻咧聞到嘢，咁咪得咯。 係啊， 呢個都係個好辦法喎、啊， 唔需要再煩啦。 係啦、啊，因為狗仔係好難吞嘅，如果真係嘅話，咁、啊終於咧呢一個嘅老婆嬲咗個老公啦，係咪就話你該同你朋友住，等我 B B 出咗世，你先至好翻屋企啊咁樣。哇！你話呢一個嬲真係緊要啦， 自己攞嚟。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仍在点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再下一城，在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早前亦都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特朗普竞选阵营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又以欠缺透明度为理由，将入禀法院要求暂停宾夕法尼亚州的点票工作，并入禀密歇根州法院要求暂停当地点票。美国大选重点紧票，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有外国势力可能干预美国大选的点票工作。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有任何外国势力有能力阻止美国人投票或更改点票结果。美国正式退出对抗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兑现总统特朗普之前的承诺，但美国大选未分胜负，哪个入主白宫将决定美国退出这项协议几长时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曾经承诺，若果当选，美国将会重新加入协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表示，美國退出將在全球致力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和規劃中造成缺口，將隨時準備幫助美國重返協定。特朗普2017年6月以巴黎協定不利美國經濟為理由提出退出協定，美國政府去年11月4日正式通知聯合國，一年後生效。美國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是巴黎協定197個簽字國中唯一退出的國家。中國和意大利建交50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通電話互致祝賀。習近平指出，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意兩國人民攜手抗疫，在國際社會樹立共克時間的典範，雙方要放眼未來，推動中意關係在新時期得到更大發展。習近平強調，中方支持意方明年擔任20國集團主席國，將同意方一起推動20國集團繼續為完善全球治理、促進世界經濟復甦發揮重要作用。馬塔雷拉表示，中國發展將為 歐中合作提供巨大機遇，意方願意積極支持和參與歐中關係發展，期待在疫情過後盡早訪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啦，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啦，康宁道第三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下村。另外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狮隧入口咧，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咁暂时一带挤塞，就系龙翔道咧去观塘方向狮隧入口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意外嘅，而家一大挤塞。跟进翻咧，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运头塘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车龙就有待消散。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运头塘村对开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而家暂时一大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就去到龙窝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秀茂坪道咧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咧一段挤塞啊，车龙咧已经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有啲慢车啊，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哈罗国际学校对开一段慢车。咁而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易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啦。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资讯科技专家 Ben。 香港人成日用一个通讯软件咧，咁而家有个新功能做试紧嘅，就系话直接联络佢嘅技术支援。咁当你有问题嗰阵咧，可以咧将你嘅问题输入去里边，可以同你直接对话翻嘅。咁你觉得呢个功能方唔方便呢？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7啊，早晨咁多位。 点啊，崔杰同学， 早晨。 点啊，钟哥，点啊？ 喂，今日讲下呢一个啊，有阵时咧打招呼咧都可以打错啦，但系答试题咧就唔可以答错。咁啊，即系呢个咧考评局啊就出咗呢个咧试题专辑啊，咁啊罗列出咧考生嘅一啲错误，咁啊即系搞错咗一啲嘢啦，有啲考生。 哦。 咁啊有啲咧都笑了百出嘅。 边一年啊？讲紧 上一年 对上一年。 系啦，咁啊希望咧。 唔系对上一年对啱啱嗰届。 系啦，啱啱嗰届啦，啱啱嗰届啦，咁样系啊，咁啊所以考嘅过程之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得意嘢，希望大家咧即系用个幽默嘅方法讲完出嚟咧，其他考生咧即系或者嚟紧嘅应届嘅 DSE 嘅考生咧，唔好再烦啦。 学习咗佢。 系啦，嗱，包括咧考中文嘅朋友仔咧，咁啊写文章啦，咁啊有篇文章咧就以呢个男女感情咧作为微笑以对嘅引例咁样啦，咁啊 微笑以对啊， 系啦， 有咩问题啊？ 男女感情，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勉强又冇幸福嘅呢句个个都识讲 啦， 我哋由细睇大台电视剧都听到大或者睇到大啦。好啦，但系佢接住落嚟呢一句咧就麻烦少少啦，遥远地过着你的下半身。是身体的身 哦，咁呢个就同懒音有关哦。 下半身 唔系啊，身系佢写咗 下半身啊，系咯，即系 佢写啊，写文笔上啊。 我知啊，即系因为可能佢平时冇即系讲得好清楚啊，身同埋生，咁所以佢写嘅时候咪会写翻呢个字出嚟咯。 有咩问题咧？ 丁还是 佢寫出佢自己事實嘅真相啫， 亦都有可能。 可能佢掛住， 唔係咪住先？成句下半身嘅意思係點樣先？佢成句 遙遠地過著你的下半身。 哦，咁又 唔係下半生， 係係係係係。 佢原本咧係想寫遙遠地看著你的下半生， 過著啊，唔係看著 啊。 你看著你啱啦， 點知 係咧？ 看著雨景 你 嗱，看著咧， 你就明白 都啱啦。 係就明白。 不過咧，可能思想有啲。不恰当， 系 即仲记得阿卢孝音嗰只歌啊，下半生配住你啊，怀疑快乐也不多，所以佢嗰只歌都 好心分手， 好心分手都唱错咗，呢个下半生配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咁啊，即系估唔到啊， 意境都一样 嘅，系啊，可能啲考生都开始成熟啦嘛，因为考得 DSE 都开始谂下啲唔同范畴、唔同领域上嘅幸福嘅感觉啊吓，好啦，嗱呢个咧。啊，唔讲啦！既然大家都揾到个答案，嗱呢、這个冇得抵赖啦，话、英文写作咁啊个文章咧就叫啲考生咧就话喂推荐龙舟咧，龙舟竞渡啊就做呢个奥运项目啦，咁啊叫大家谂计啦。点不知咧有考生咧就啊冇推荐龙舟入去做奥运项目啊，反而 suggest。电竞项目咧有呢个奥运项目 离 题啦，因为人哋净系俾你搞呢、這个系咪龙舟 Dragon Boat 系嘛， 系 啦搞入去啫嘛，点不知咧你将咧电竞啊引入咗去啦，咁就即系有少少咧唔同咗啦。 呢个咧就真系抵打屁屁啦。首先咧咩叫做目标为本先？目标为本即系话。你做啲嘢，你要令到對家滿意，呢個係主力嚟噶嘛？咁有陣時話唔係，我有啲自我諗法，我係唔覺得你個題目都唔啱，或者你嘅諗法都係唔對噶啦。我有另外一個提議，呢個係大忌嚟噶，真係大忌。你唔好話考試啊，好簡單。如果老細同你講，喂俾啲意見我啊，即係我諗住咁樣，你有啲咩意見啊？咁樣你會點答咧？ 我話呢個建議幾好喎。 你會唔會講自己嘅意見咧？ 我未必。 咁咪系咯， 我未必喎。 即系而家话，你可唔可以推荐下龙舟啊？我觉得龙舟唔好啊， 咁咪 不如去电竞啊， 咁咪 即炒啦，大佬。 同埋呢啲 入世未深啊， 系啦， 入世未深。 我建议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可能体委会啊，都系睇翻咧大家啲考生啲文章啊，有机会啊，究竟有咩 point 可以写翻入去嗰个建议项目嗰度，将龙舟真系可以纳入到。 其实真系集思广益噶呢个机会系。 但 系 你而家建议电竞啊， 唔系咁呢个小朋友可能就真系比较直率啲，同埋佢真系觉得电竞好好， 系啊， 佢唔想错。错失咗呢个表述嘅机会， 或者最低限度佢推荐嗰个电竞应该系爬龙舟咯，即最低限度电竞爬龙舟咁得唔得咧？ 你咁叻嘅， 系咯？点解你谂到嘅？佢哇好油葱啊！讲一句， 我唔信女人同男人讲呢句嘅，因为你咁叻嘅，你好劲啊！我唔信呢啲嘢嘅。 啱你教噶嘛？即系老板讲嘢都要奉承下啊嘛，系咪先？ 喂，钟哥，如果你去考啊， 咩啊？ 你攞五星星啦！ 唔系我又系嗰句啊，我永远都耿耿于怀噶， 系咪啊？ 我当年考末代会考你讲中文 oral， 我系肥佬嘅，我永远记住呢。 讲得太叻啦！ 点会末代会考啊？ 我走去考末代会考嘛。 我哋嗰阵时候你又考啊？ 欣欣做一齐啊嘛，系啦。嗰阵时你都未入嚟电台做嘅，好似 嗰阵时你仲读紧书。 末代会考，我真系可能未出嚟社会做。 未出世添啊！你 有赖钟哥。我将所有嘅会考嗰啲 oral 都攞咗一次 A， 哦系 啊系啊系啊，相对容易少少， 又似你嘥我支咪啊又， 冇，喂我快速， 而家话你做唔到嘢啊， 喂快速讲埋呢一个啊，睇下钟哥咧可唔可以啊，即系就系解构下啲会考生啦咁样，有啲会考生咧就条题目系咁嘅，叫你咧去叫做戏曲中心嗰度睇戏曲，咁啊叫你分享下睇完戏曲之后嘅感觉啦。啲考生咧就分享咗戏曲中心咧有啲咩食啊，有啲咩玩啊，即系当自己 broker 咁样，即系平时咧大家睇紧 frog 啊嗰啲啦 ，YouTuber 咁样。嗱，我今日咧啊 Mary 咧就嚟咗戏曲中心。嗱，首先我哋睇个门口都几靓噶。咁你话同雪梨歌剧院有冇两样咧？我自己未去过雪梨歌剧院，所以冇得比较咁样。举一啲例子咧，自己未经历过嘅例子。 题目系咩话？ 嗱，去戏曲中心听完戏曲之后，观后感系啦。跟住咧，啲有某啲考生咧就写咗观光见闻。 哦，佢睇错题目啊！佢以为系去完戏曲中心观后感。睇漏咗， 睇完粵劇， 呢個咪去完戲曲中心，我梗係見到有冇有咩餐廳啦，個裝潢係點樣啊，裝修係如何咯， 但其實都好寫實嘅喎，即係可能就算真係有個後生仔去戲曲中心度睇粵劇。但佢嗰个重点都系摆喺周边嘅设施嗰度。 系啊，你而家答问题啊嘛。 但系嗰个学生咧，佢有冇写到后边咧？可能佢由入门口第一步开始讲起，讲到去睇完个粤剧， 佢可能入门口第一步开始讲起，乜都有讲，系冇讲个粤剧观后感。 唔系，又啱，佢唔应该讲嘅。 点解咧？ 知唔知啊？我哋唔可以剧透噶嘛。 哎呀，系。 你讲完之后，喂，突然之间，我睇完《帝女花》，其实最后咧，佢哋两个饮咗毒酒，哇，呢个剧透。就唔得，如果有人未睇过《帝女花》嘅睇完，哇！你讲咗个剧透，讲咗个结局，啲人会唔高兴啊嘛？佢为传口道，情愿自己呢条题目攞唔到分，佢都唔想踩呢条线。 太伟大啦！呢个考生真系， 可唔可以俾翻少少分佢啊？ 鼓励佢啊！ 过，读到大脑亦爆炸，快停顿，然后会考得上热门那一科。细细个都听过，听过，头先知乎未会激我，忘掉这剩一个志愿，一种心跳不紧要，停得到更多。顺应着势力有未满前路，无用再走荒野路，弯太颠簸，个个也都听过，听得多，成就会以错加分类，全力尽速这趟路程，风景闪过。 学习咧都系成长嘅必经阶段啊！佢哋 Rubber Band 成长说明书。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好啦，头先阿 O 咧讲完啲学术性嘅嘢咧，不如就跟住讲啲冷知识啦。咁啊喺 有咩关系啫？ 有关系。 学术同冷知识。 正所谓学海无涯，乜都学下嘛。其实所有嘢都有关系嘅。讲到呢一度，所有新闻都有关系嘅。嗱，咁我就揾咗咧11间公司，一啲著名公司，可能系我哋日常生活上面息息相关啦，或者可能睇报纸啊，甚至你自己会用到佢哋服务嘅公司个名嘅由来。有时我哋就话哦，咁叫呢个名咪呢个名咯。咁但系一啲咁特别嘅名，佢起嘅时候有冇一啲故事嘅咧？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呢11间公司嘅名咧，我拣几间啦。第一间 讲唔讲得噶？ 讲唔讲得咩啊？ 个名咯， 个名 讲得， 讲得我又唔系宣传佢，我讲佢名啫嘛，系啊，我唔系叫你买佢服务嘛，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呢个名 字，前两日讲嘅嘢。通常呢啲題目我都唔參與，有啲咩事呢？公司好多謝你嘅負責，我繼續喺度講嘢， 仲有一個人喺度。 所以咧，我一開頭已經包咗底，我哋又從學術嘅層面上面瞭解一下，唔係啊，不過好過冇啦。 嘗試下解構佢係嘛？ 係啦，到底阿里巴巴大家知道係一個故事嚟㗎嘛？係咪先？咁係 咪咩天方夜談？係咪中文叫 1001夜嗰個係嘛？係啊係，阿里巴巴呢個故仔，全世界人都可能有聽過㗎啦。咁到底？点解啊？马云啊，会用呢一个名嚟做自己咁？ 佢、 哦、 听过林子祥唱咯， 阿里巴巴，跟住就好中意呢首歌。 因为本身系林子祥 fans 嚟嘅，其实系咪？ 系咪啊？ 有可能，但系咧，佢原来咧就系话佢要整一间国际性嘅公司嘛。咁所以呢个公司嘅名咧，就想道道地方嘅人读起上嚟咧，个发音都要差唔多，要一样嘅，系啦。咁所以佢就发现，原来阿里巴巴无论唔同嘅语种啦，发音咧 都 近乎一样嘅。 哦，点解佢唔改间公司叫做哆啦 A 梦咧？咁全世界都叫哆啦 A 梦， 都叫哆啦 A 梦喎。 咦，你又啱喎。系啊，冇办法，佢知道阿里巴巴先。如果唔系，佢可能 因为佢冇听过阿陈慧琳唱哆啦 A 梦， 系啊，同埋佢以前系林子祥 fans 啊。 喂，同埋系咪因为已经有版权？嗰啲啊， 哦咁唔知啦，系啦，咁呢个当然有啦， 版权可以倾嘅啫。 但系其实呢一个名咧，佢都花咗好多钱去到买个域名嘅，佢用咗$10,000去买咗呢个域名翻嚟嘅，系啦，咁啊之后呢个名啊流传世界啦。好啦，到最近热议嘅嗰只蚂蚁啦， 系 点解要叫蚂蚁咧？你又有冇谂过？ 蚂蚁， 因为 真系寓意嚟嘅呢个就 蚁多嬲死象系咪？即系我只要够多，我哋间公司够大，象都唔惊啊，系 差唔多啦。 蚂蚁又搬到好多嘢嘅， 系 集腋成裘， 成日搬屋嘅啫。蚂蚁搬家咁样，成日都逐啲逐啲哦。 佢都 系 搬 啲面 包碎嘅啫。 我逐啲逐啲搬晒你啲钱过嚟我嗰度。 蚂 蚁搬家 呢个隐藏寓意嚟嘅， 有可能我佢就。梗係唔會喺報紙度咁講啦， 佢自己暗瓦底咁講啫，可能 係啦。嗱，冠冕堂皇啲嘅咧就係咁講嘅。官方表示，對於微小細小嘅世界咧，都係感到興趣嘅，就希望可以承載住大眾微小嘅夢想，即係我哋呢啲即係大眾嘅 小 夢想，係啦，可能賺少少錢啊，升少少股票啊咁樣啦。咁就好似螞蟻一樣，雖然微小，但係齊心協力嘅話咧，都有驚人嘅力量出嚟嘅。 哦， 好啦，之後呢個咧，我覺得好有诗意嘅，就系一个搜寻器啊，百度啊，百度系嚟自乜嘢嘅咧？ 百度 系咪酒啊？饮嗰啲啊？几多度啊？几多度啊？饮几多度啊？百度， 我以为你话汽水啊， 够辣啊，够辣，就乜嘢都答到你。 咩咩？ 百度系纯酒精嚟咯，应该 百度就系纯酒精， 系咯， 工业用嗰啲嚟， 帮你消毒，系咪咁嘅意思？ 我就覺得係，我就覺得係因為佢同酒都係差唔多，因為佢太坑啦，坑到好似乜嘢都可以答到你咁樣。 我覺得係有詩意喎， 詩意添喎， 係啊，就係嚟自辛棄疾《青玉案原籍》中嘅 「 自眾裏尋他 千 百 度， 過百度」，嗱係咁樣嘅。同時咧，亦都有一個文化嘅底韻，就係話有 簡單的拼音能夠表現出搜索的含義、 嗯 啊、因為他是眾裡尋他千百度嘛、嗯嗯、即是在不停找他找了很多次、啊嗯、有搜索的意思在這裡、啊、所以他這個搜尋器呢就叫做百度 了、哦啊、麻麻地了如果這樣 為什麼、啊、 都說了眾裡尋他即是你要找些東西你要找一千 次 千次才可以找到百度大佬不是一來就找到 不是 找一千次 我應該按個掣即刻出來 還要找一千次才找到、啊、百度在哪裡、啊、可能兩年之後 可能他調回轉是你用這個搜尋器起碼用千百次那他就發了、嗯 哦、 即是他好用嘛、哦、你次次去找人都是找他、 嗯、 是 好 我有這樣的寓意、 啊、是啦是啦、哦、雖然我自己就比較少用的、嗯、好啦另外一個搜尋器就是 Yahoo、 嗯、Yahoo、 哦、到底為什麼叫 Yahoo 呢、 嗯、 有沒有想過呢找到還呼一声， 系咪 即系兴奋嘅， 将个兴奋嘅感觉。 系啊，因为佢而家嗰啲，譬如你有时揿佢呢一个网站咧，咁样佢有啲片啊，佢通常个尾咧都会有呢个呀呼咁样噶， 系 咪同啲叫声有关噶？ 啊，呢个同叫声系 冇关啊， 又系好有文学诗意， 系 就系出自一本小说叫做《格列佛游记》。 嗯， 啊，里面咧有一个人叫 Yahoo 喎，原来 系咩？ 系啦，咁呢个人咧外表同埋行为咧都系令人非常之黑人憎。和很厭惡的、嗯、不過創辦人那兩位創辦人 David 和楊志遠就覺得自己就是這種人、嗯 哦、 我就是這種人 他們就覺得他們自己很憎 是的就有 Yahoo 這個性格、哦、所以就堅持用這個名字、 啊、即全部都應該有一個底韻有一個詩意 是啊、嗯哦、好了到另外一個 Google 了、 嗯 哦、Yahoo 不知道咦 Google 又覺不覺得呢 有底韻有詩意我懷疑都是小說來的、嗯、這個 沒有詩意、這個、沒 有詩意的 Google 這個沒有詩意這個純粹是一個錯誤來的 啊點解咧？ 系啦，呢、這個 Google 同嗰個高字有關，係咪 G O 嗰個高嗰、那個？ 嗱，原來本身咧，佢哋係想用 G 嗱，而家嘅 Google 就係 G O O G L E 啦。佢本身咧係源自於 G O O G O L 呢一個字嘅。咁但係係 G O O G O L 呢個字啦。咁意思咧就係數學上嘅一乘以十嘅一百次方。 嗯， 哦。 咁其實應該，如果我冇錯嚇。都是一啦，一成咩都是一噶嘛，应该系咪先？系啦，咁啊，创办人咧，个阿佩基同埋布林咧就串错字啊，原来佢、本身觉得啊呢、這个字即系特别，佢系等于数学嘅一乘以十乘一百，即系自乘一百次方咁样啦。咁、即系好，你就咁望落去，你都觉得呢条算式系好似好 magical 咁样啦。咁、但系点不知咧，佢串错咗，串错咗而家嘅 G O O G L E 呢个单字。咁、我发现，咦呢、這个域名又用得喎、 啊， 咁就呢个咯，就搞呢个咯，咁、样嘅。 我都系佢哋啱啱即系成立公司嘅时候谂嘢嘅时候就用做一只，仲未有人帮我哋校对啊各样嘢嘅。 如果有一间时钟酒店而家要开，咁你又想用一啲咁有意境、咁有意思嘅。嘅東西去改名，咁你會幫呢間時鐘酒店改做咩名咧？ 死啦！你一講意境，我已經諗起維多利亞，但好似已經有人改咗。 改咗啦！ 仲有啲咩咧？ 咁點解叫維多利亞咧？ 維多利亞好似好 古 老 一啲、 有啲浪漫 咁樣， 亦都係一個好靚嘅名字啊嘛。你有冇啊？ 百萬夜景或者 OK House 都 OK 喎。 OK House 好 OK House 好方便喎、 啊。咁如果 OK 你改呢個名，咁隔離嗰間可能叫做七仔㗎啦。係 啦 ，Seven House 有兩間。 咁可能隔離嗰間就代表佢營業時間咧， 定係叫紙牌屋咧？ 可能營業個人咧， 話你都。 如果是那個 你會怎樣 改一間時鐘酒店呢、我早兩天阿歐你們未講起那些 emoji 不夠嘛那些公仔 是 是是是應該叫做伴虎 為什麼、 我進來了 講到一個啦，呢個咧就係 Twitter 啦，即係好多人都中意用啦，特別阿侵侵都中意用啦。呢個 Twitter 點解係 Twitter 咧？呢個名字有啲咩特別咧？ Twitter 其實頭先你哋 有啲 twists 啊。 头先你哋 high 边有啲中噶啦， 我哋头先 high 边，但系估另外一个名嘅时候， 咩啊？ 就系同叫声有关，系雀仔嘅叫声嚟噶。因为咧，创办人就觉得雀仔嘅叫声咧短促啦、高频率啦、同埋快啊，亦都表达住咧一种世界各地喺度吱吱喳喳谈论嘅感觉。 所以佢个 logo 咧一揿佢嘅时候，佢都好似系只雀仔呼一声飞出嚟，即系嗰个感觉。 系啊， 系嘛？ 系咁， 原来咁样啊！ 我真系长知识啦， 学 到好多嘢啊！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 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余下这间教却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人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今日喺到早上嘅八点钟，听日有 DJ 嘅最后一间唱片铺。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60%咯。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日日都系食呢啲餸，好闷啊！ 点解你同我最初识你嘅时候唔同晒样嘅？ 英国劇作家萧伯纳曾经讲过，永远记着这点，世上最不平凡的美是家里的美。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其实我一日开心过一日的。 日元兑港元7.4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74美元，卖出1906.44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三宗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最挤塞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蝴蝶谷道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蝴蝶谷道。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观塘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定富街。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康宁道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定富街。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1、2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启田道噶。鲤鱼门道去旺角啦，喺翠屏道嘅1、2线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咯，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啦，近住律伦街来回都挤塞；去尖沙咀就排到浸会桥面；去沙田啦，车龙就喺亚皆老街；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丽城花园；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二台通识六十秒。 唉，上年毕业之后转咗几份工，到而家都未揾到一份自己中意嘅工，点算好啊？ 不如你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示清健计划啊！呢、这个计划咧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噶。 但是我未想清楚什么行业适合自己，见工的时候又发现自己英文能力不是那么好，都不知道怎算好。 不要紧的，成为展翅青见计划学员之后，会有专业社工担任你的个案经理，以同行者的角色提供为期12个月的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和在职支援等。计划入面还有职业语文训练课程，给学员免费上堂学英文，完成整个课程出席率80%或以上，仲有培训津贴啊！ 咦，听落几吸引、啊，可以点申请噶？贵唔贵噶？ 佢哋全年免费招生，够18岁嘅话，仲可以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站直接申请噶。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早晨啊，8:10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钟哥 Kitty 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啊，就有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 ，Kitty 啊，哦，大家好。 早晨啊，喂，睇到咧蚂蚁就麻麻地啦，咁啊拖累琴日港股都真系差啲，有个别嘅股份，咁啊再加上外围市况啦、啊原先咧又以为系拜登，跟住咧又以为特朗普，跟住依家又好似风向又转翻 去。唔好讲呢句，呢句有排讲啊。 拜登觉得 拜登特朗普，拜登特朗普可能有排讲嘅。 好似我哋点 回多30次可能。 系啊，好似我哋点紧票咁样嗱，包括外围市况以至港股嘅情况，咁啊交。俾咧 ，Dicky 今日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你。嗯， 哇，真系咧，即系新闻啊，多罗罗啊，即系尤其是过嗰48小时咧，令到我哋香港嘅投资者啲情绪咧都相当之波动。咁啊，正所谓咧，蚂蚁就上树啦，本来咁而家就上唔到市啦，咁点算好咧？咁真系咧都可以话系好意料之外得嚟咧。又唔係話完全係冇任何跡象㗎喎、哦，咁當然講螞蟻呢就講咗先啦、但大家都諗住喂，即係全球最大嘅呢一個即係首次公開發售啦 ,IPO 啦咁、照道理所有嘅監管機構咁其實都應該睇咗好耐㗎啦，即係我講緊即係上交所啊、港交所啊、香港證監會啊、內地證監會啊咁，咁但係突如其來喺佢上市之前即係48小時之內呢咁就點啦？就唔係刑事偵緝啦，就係、是、咧捉曬佢哋嚟咧，就係、是、問話啦咁。即係呢啲好論盡噶嘛。嗱，當然平時上市前，即、就、係、是、一啲監管機構去問一啲上市公司主要嘅管理層一啲所謂問題， 跟住要佢哋答一啲嘅問題，咁呢個好正常。但問題係問完問題嘅時候，內地係好高調，譬如話四部委、人行、保監、銀監，全部咧就係話：，我哋啱啱同佢傾完偈喎。咁嗱，呢一個咧就真係令到我都有啲擔心嘅。喺即係當呢個消息出咗嚟嘅時候，當然我嗰個擔心都係局限於可能我影響個股價，即係呢啲嘅啫，冇諗過真係要禁停成個上市嘅計劃嘅。咁好啦。咁已經結果就出咗嚟啦，停就停咗啦咁。咁當然少少嘅後遺症就係話，第一會唔會令到大家會對於呢一啲所謂互聯網而從事金融服務公司，可能係會有少少戒心，同埋個估值可能會亢奮啦。呢、這個必然嘅， 冇咁亢奮。 係啦，冇可能好似之前咁，哇！你做互聯網金融喎，勁喎，你做金融喎，耶咁樣。本來係咁樣噶，你係做銀行啊，哇！咁啊，五倍 P/E 啦咁，哇！你做互聯網金融喎， 五十倍 啦咁， 係， 即本來係咁，咁而家可能就有少少變化啦。咁同埋第二就因為喺即係呢一個問話嘅時候咧，亦都咁啱配合11月1號咧，內地推出咗新嘅措施，就係、是、咧要進一步咧係加強咧管制或者係即係啲監管咧，就係、是、所謂嘅控股公司係擁有一啲內地。即係從事金融服務嘅一啲行業啦，因為過往即係我唔係想特別講一啲唔好嘅嘢啦，咁但係的而且確過去有啲公司係曾經出過問題，甚至乎真係講得白啲爆咗波咁，譬如話你話海航啊、安邦啊，甚至乎明天係啊，即係係有呢啲咁樣嘅大型嘅控股公司係出咗問題，係從事金融，咁所以對於譬如螞蟻啊，或者對於而家一啲比較高槓桿嘅公司，好似恒大系啊咁佢可能會有啲嚴緊啲監控，咁係正常，咁但係到而家呢刻都真係要禁停咗，都好肯定係會有多啲嘅事咯，咁所以即係再卷到從來都有排等咯。咁而家散户起碼點講啊？攞翻你認購嘅本金啦，咁同埋亦都有好多啲券商咧，其實都真係好多間，包括我工作嘅券商都講話啊，即係會退翻即係嗰個係啦，賠翻息啦，咁同埋即係亦都認購嘅手續費都全面啦。當然呢個就會加重咗券商嗰個成本，即係簡單係啦，嗰個資金都佢哋。即係都要有成本㗎嘛，咁但係即係都係一個點講啊？希望啲散户開心啲嚇、啊，即係疫情之下都即係有一點笑容啦。即係抽就抽唔到啦，因為冇得直情上唔到嘛，都冇奈咯。 佢有 send 個短信嚟啊，話抽到㗎、啊，不過你攞唔到啫嘛。 好、哦，係 啊， 真 係嗱，市民 我知你講邊間銀行啊？係啊，係啊，佢係咁。 但係嗰個嗱，再問 退翻利息啊，同埋冇退翻 嗰間冇退翻利息啊，係 啊，冇啊，冇。 咁啊冇計啦，咁啊正話都講到啲螞蟻咧，正所謂騰楞呱呱能騰啊嘛，咁令到咧阿里巴巴都急挫7.5%，咁呢度又點睇咧？ 嗱，其實咧就都預咗啦，因為阿里咧就揸咗螞蟻咧就33%股權，咁螞蟻咧上唔到市，咁即係話嗰個估值就即係本來係估到高唱入雲，咁而家咧就成為泡影，咁所以佢個股價跌就必然嘅。咁但係跌完之後啦，咁可能又洗個牌啦，因為嗱第一。外圍美股顯著爆升啦，喺科技股帶動之下，咁當然都係有啲暗湧嘅。不過起碼我會覺得嚟緊都即係所謂嘅雙十一購物日，咁應該都仲係以做生意嘅角度都會好好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跌完過後，可能又會定翻落嚟，即係唔會話持續即係急跌嗰只嘅。咁但係問題係咧可能大家又會對於呢只股份嗰、那個即係憧憬、希冀、盼望冇以往咁大啦。 咁但係琴日係咪算跌定咗啦？咁啊，想部署嘅朋友又可唔可以諗諗啊？阿里巴巴 都算跌定咗啦。但係如果你話今日因為同類嘅股份會升得好多，咁跟住再好大幅高開，如果個指數又逼近25,500咧，咁可能又要停一停，諗一諗啊，等一等啦。 係咁啊 ，Dicky， 我都有問題問你嘅，不過問你之前咧、 啊、 都要講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先 啊。 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獅子山隧道入口快線咧有交通意外啊，而家嚴重擠塞，龍尾喺呈祥道近馬嘉烈醫院，咁駕駛人士咧就請改行其他道路啦。相信就影響唔到 Dicky 你嘅，咁所以咧我就繼續問下你咧，有關個市先。嗱，咁螞蟻捉咗招啦，有啲股民啊攞翻啲錢啦，咁其實咧即係買唔到呢樣，有啲人就想買下另外啲嘢咁啊。科網股仲有啲咩係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嘅咧？ 好嗱，其实咧，基本上寻日咧就可能大家都已经有呢一个咁嘅谂法啦。咦，咁呢只买唔到，咁点啊？求其其他啲都每样沉啲啦。都見到呢個狀態嘅，哇！小米都即係升得好多啦， 係啊，升接近8% 啊，好叻仔啊， 係啦，都好厲害下下，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都會係個方向，即係話大家都係仍然係擁抱啲新經濟，同埋而家講緊係要加強監管啫，唔係唔俾佢做啊嘛，咁同埋加強監管咧，都係講緊即係互聯網金融嗰個環節，又唔係其他，即係你你做外賣 app， 你做智能手機咁。咁理論上嗰個影響就唔係話太大咯，喺即係呢個消息嘅層面，咁所以我諗都會係繼續咁樣即係、就是、追逐住啲新經濟行業嘅，就唔會話成個新經濟行業個估值係因為即係萬日上唔到市而拉低咯，係啦。 咁外圍市況你睇下，美國總統大選繼續牽引住成個環球嘅金融投資氣氛啦。咁暫時係咪都係要等個選舉揭盅？ 先知啊！ 之後仲有冇 少少啊？ 係而之後仲會唔會告嚟告去先可以睇得清咧？美國方面即係譬如美股個局勢咁樣。 哇！呢單嘢複雜啦。嗱，當然美股就一支箭已經升咗上去啦。升咗上去嘅原因咧有兩個嘅，一即係等得太久啦。因為咧即係無論拜登同特朗普贏，而家大家會覺得就係唔理佢邊個贏都會有刺激經濟方案㗎啦。咁好啦。第二咧就係、是。從點票個結果咧，亦都會覺得即共和黨同民主黨可能喺參眾兩院就各贏得一院，咁所以又會有個制衡嘅效果，又唔會大幅呢個加税。咁所以而家嗰個情緒係相當之好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咯，我永遠都會相信，當呢一個最樂觀嘅情緒真係又係放完煙花 bling bling 之後咧，可能又會回歸平淡。即係話。我意思是当所有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呢，可能呢就不会再有一个即是进一步刺激美股上升的理由和动力的啦。即是当然而家就照睇你说威斯康星州啊，又或者密歇根州啊，咁都有望是拜登赢的话，咁而家即是睇牌面就拜登高啲囉，即係呢個都係好客觀嘅現況。但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即係話都峰回路轉得相當之緊要嘅，一直同特朗普又話贏，跟住呢之後又好似真係拜登一定係會冇機會啦，咦跟住又唔係喎，又追返上嚟，嗰啲搖擺州份又擺嚟擺去，跟住又擺返去拜登嗰邊喎， 哇 好峰回路轉， 所以真係冇改錯名嘅，搖擺州份啊，真係 真係好搖擺， 所以係好搖擺嘅。 咁啊，所以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啦，即係環球嘅局勢咧都好影響啊金股匯嘅情況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曬。 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 傾， 拜拜。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8:20啊，同大家重复多一次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喺呈祥道近马嘉烈医院。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阿欧咧，咪好中意问，你有冇持有以上嘅讲过嘅股票啊？咁样，如果我同你讲，我有持有蚂蚁， 系啊， 咁你信唔信啊？ 我琴日都收到短信啊，系啊，你有持有，你预言家嚟啊嘛，可能佢半年之后上市， 我就持有啦。 你真系持有啊！ 我讲早咗半年， 钟哥你唔好咁讲，佢一定上到市嘅。 嗯， 十年又好，廿年又佢一定上市嘅、哦。 即系讲句，我就放长双眼睇人点。 系啦，咁样睇下边个都先笑到最后啊！吓、啊，喂，嗱，头先讲塞车咧，有阵时塞车咧会塞到咧要行路噶嘛，嗯、即系一个经典画面就系屯门公路塞车，跟住、哦、大家要步行啊。 你有冇试过啊？ 冇啦， 即系塞车落车。走 冇 啊！真系冇， 真 系 我试过，我试过， 真系 我试过，但系就唔我好彩啊，叫做好彩喺市区，咁我都行几个站啫，咁、哦、不如即系唔好烦啊，我落车，咁啊真系塞得好交关，咁就我嗰次坐紧巴士啊嘛，咁啊落车行、哦、都仲快过继续行， 仲快过架巴士系嘛、 啊？一定啦、啊，不过你有阵时如果系驾驶咧，你就冇得话轻 冇得走啦，咁就 好难搞嘅咁样。外国啊时有发生啦、啊，即系呢啲大塞车嘅情况。咁啊今日唔系讲塞车，讲行路啊吓。喂，估你唔？到喎，原來咧呢個美國嘅其中一個智能手錶品牌咧就做一個測試啊，即係 fit fit 地嗰個咁樣啦。咁佢就話：喂，統計咗咧，喂，原來香港人咧行路 都幾多嘅。你以為咧，即係香港人行路好少啦，原來每一日行咧一萬步咧，閒閒地係成個亞太區咧平均步行數目最多嘅一個城市嚟 嘅。竟然，竟然，即係萬步人生路喎。係 啊，每日一萬步，萬步人生路。唔知係咪咧？因為嗰啲保險啊，嗰啲計劃咧，話你唔知行夠幾多步咧，就 減 幾多保費。 係咩？ 係啊。不過咧，你有張良計，佢有過牆梯。依家咧，今時今日咧，內地嗰啲叫網購平台咧，有一個咧叫搖步器啊。即其實咧，你將部手機咧接通咗個智能裝置啦，跟住有個搖搖板咁樣咧。 佢幫你搖就當你行咗路， 當你行咗路 咁樣，即係呃 佢咯。 即係我有一個智能軟件下載咗之後，我喺個電話度就可以呃個電話話我行咗一萬步，然之後再用呢個數據咧俾翻保險公司，即係我行咗嗰路，你減我保費啦。 係啦，但係嗰啲保費都係減三至到四個 percent， 好少咧。 但 係小恩小惠嚟㗎。 但係佢呢個軟件程式咧係咪收好貴啊？貴過你減嘅保費。 都唔會㗎。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咁當然啦，你一講到啲運動嘢，又要揾阿雷 Sir 出嚟啦。浸會大學咧啊，體育學者啊，阿雷洪德博士咧咁啊，雷 Sir 咧都話：喂，每一日行一萬步咧，基本嘢嚟嘅咁樣，咁啊，亦都希望即係香港人可以做得到啦。不過咧，另一個指數咧就麻麻地，就係個睡眠時間，因為呢個頭先講個智能手錶，手錶品牌咧，就你戴咗隻手錶之後咧，你有陣時都會瞓噶嘛 ，check 下你啲心率啊，有冇睡眠質 素，都瞓咗咯。 係，但係佢都會幫你 check 啊，唔係你之後可以睇翻個數據嘅， 即係。醒咗嘅時候睇翻啊， 佢會寫翻個 report 俾你嘅。 我之前有用過喎，其實我覺得幾準嘅喎。嗱，點解我會覺得準呢？初初當然啦，好似鐘哥你咁講，瞓著咗，佢點講你都得噶啦。咁但係譬如有時突然之間你會去一去洗手間，咁跟住咧嗰刻我就會記住，因為我戴住咗嗰隻錶啊嘛，係啦，嗰個手環啦咁樣。咁到我第跟住再瞓翻，到第二朝我睇翻嘅時候， 四點鐘真係 佢又真係四點鐘咧，嗰條 curve 係上咗去，即係話俾你聽你醒咗，跟住然之後隔咗可能兩三分鐘就咁，我好快瞓翻啦。兩三分鐘咁，你又入翻去一個睡眠嘅狀態啦。即係譬如我，譬如有時只狗仔叫咁樣，我擲醒咗， 又醒一醒，係啦， 跟住 醒咗， 係啦，咁。第二朝我睇翻个报告，佢又真系有反映到出嚟。 好啦，你睇完呢啲数据，当你醒咗睇翻你瞓觉时候嘅数据， 系啊， 又如何呢？ 冇咁我咪睇下啊，其实哦，原来我都瞓得很好好咁 keep 住啦，继续瞓得好啦。 好啦，咁 买个安心啫，都系。 哦，即系买个安心。如果话你瞓得唔好咁点啊？ 瞓得唔好咪可能睇下会唔会有啲咩？ 今晚可唔可以瞓得好啲咯 ？其实你即系现代人，即系无聊至极啊！好简单，你瞓醒觉你就知道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哦，琴晚瞓得好定瞓得唔好噶啦。你唔需要靠只表话俾你听，我琴日瞓得好唔好噶嘛？ 系。 咁你自己会知噶，即系你而家自己我瞓完觉，我唔知听日会点，瞓醒觉啊！我究竟琴晚点咧？我睇下只表先，咁即系同你个求神问卜有咩分别咧？ 再证实多一次，因为我自己成日都自我感觉良好啊！你明唔明啊？我真系瞓得好好啊！咁样 咁，如果你自我感觉良好，点解你要改呢样嘢咧？ 唔系，我再 double confirm 嘅时候，我再好啲啊！我真系咁好啊！原来 嗰啲人咧去影相用嗰啲美图咧，成日都话自我感觉良好，睇我几靓，睇我几靓，跟住一照镜，哇！呢个系边位啊？小姐嗰啲咁， 几有趣啊！呢个咁啊，睇下大家会。足七个钟头嘅咁样，咁啊， 从来啊， 系从来都冇足七个钟头嘅，咁所以就即系瞓觉方面就唔多健康啦，但系行方面咧就几健康。 你哋有冇行多过一万步？ 有 冇大约 除翻开有冇一万步？ 一日有冇行多？ 我估如果系即系呢啲行山季节拉翻云就一定有。我嗰日行山 咩叫拉翻云啊？即系一个礼拜或者一 系啦，即系除翻佢会你个电话都会显示，即系譬如你呢个礼拜平均除翻开每一日系行几多？譬如有一日我真系成日喺公司展。带做嘢嘅，咁冇办法噶嘛，系咪先？咁啊，第二日又补翻咯。 钟哥，见你咁熟，我俾我睇你嘅，俾我睇你嘅， 俾 你 睇 我 嘅， 俾边个睇边个啊？ 步行记录 睇下先。 系啊，懒叻啊，有人。 唔系啊，我好好差噶，其实 唔系好多嘅啫。 系啊， 一千 噶， 一二三四六六日都系行咗四万步啫。 系啊， 六日行咗四万步， 六行四万步咯。 系啊， 有冇八千步一日？八六 冇啊，五千九百几步一日咋？ 哦，咁都 OK 啦。 咁都 OK， 人哋一万步。 但系佢所谓嘅一日行一万步最低限度每一日都要行一万步嘛，你唔可以话我三日 加埋行三萬步，即係我一日我完全唔行，跟住另外嗰日咧我都唔行，第三日我行三萬步，拉翻埋條數，咁樣唔得噶喎。 係咁樣唔係咁好，咁但係有時真係冇辦法，譬如你嗰個工作真係成日要坐喺度嘅，咁咪補翻。 我都想行多啲啦，你估我想成日坐咩？但係你有陣時做嘢冇計啊，車來車往，跟住同埋咧，即係你唔通真係將架車啊等我泊喺好遠好遠嘅地方先，即係山頂，跟住行翻落去灣仔嗰度開工，跟住再行翻上山頂攞車 咧。O 呢一句咧正。正正就是大部分都市人的心态，即是冇得行的时候，你估我不想行咩？冇得行的嘛。好啦，到你日日行的时候，唉，我不知几想坐啊。咁到底我哋想行啊，定还是想坐咧？当你有得坐的时候就话冇得行，当你行的时候就话冇得坐。咁究竟想点？ 喂，但系唔系，而家睇翻个指数，香港人又真系行得几好、啊，你又真点唔到、啊？ 呢、這个咧，我自己觉得吓，有赖咧港铁咧啲转车站，因为有某几个 老 年 咁远系嘛。 左去右咧，即係你譬如南昌站嗰啲轉一轉西鐵嘅咧，好似夾埋已經有成三四千步嘅啦嘛。 即係中環去香港， 香港站， 中環去香港站真係行好遠。 我預差唔多八分鐘至十分鐘。 你算快啦。 如果咧你係好悠閒嘅話，你好舒服，因為旁邊有啲音樂啊，跟住有啲商店又俾你買嘢。如果你係好趕嘅話咧。即係你而家趕住翻中環開工嘅話咧，真係好多 OL 咧，嗰啲高踭鞋踏踏踏踏踏踏，好似跑步咁。 因為鰂魚涌嗰轉車站咧，又喺上兩層，上唔係上八層啊！我成日感覺就哇，跟住或者炮台山嗰啲，哇，即係上咁多層先，都仲未到頂嗰啲。 真係好誇張啊！嚇，題外話講啊，你知唔知全香港最細嘅呢個港鐵站喺邊度？ 最細係最細，即係成個面積 最 minimal 啊，最係成個面 大窩口。 唔系， 大窝都大嘅， 大窝都大， 有个大字啊嘛， 系喎 系喎，咁好啱啊！中哥系转得好快， 佢今日真系特别唔同啲嘅， 系 啦， 即系今日啫咩？ 唔系今日特别唔同啲，特别有魅力， 平时系特别，今日 特 别 特别 唔同，系啦，今日唔同。 咁你估系咩站啊？ 咩细啲系嘛？ 系啊， 细啲系边度咧？ 小西湾唔通系？ 唔会，因为有个小 有个小节目，我跟翻你个逻辑咋？ 唔系，几近我哋公司噶。嗱，我冇记错咧， 唔讲啫，因为你公司多谢我嘅付出。 我冇记错咧，个资讯咧就都远久以前噶啦，应该咧就系乐富站嘅咁样吓。 哦， 乐富站系 有啲 最最细嘅地方， 真系细嗰度。 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啊，依家有啲大水坑嗰啲咧，你以为佢好大咧，其实好细，即系马铁嗰边唔计。 大字， 正所谓失瓦何须大，够用就算啦。 好，八点半钟啦，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仍在点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再下一城在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仲差6张即可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亦在早前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继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之后，特朗普阵营亦在佐治亚州入禀法院，要求暂停三个州的点票工作。另外，特朗普阵营亦会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发表讲话，预料自己可以胜出。他说经过漫长夜晚的点票后，明显他们正胜出足够的州份，可以达到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他强调不是宣布胜选，但当点票工作完成，相信可以胜出。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声称，在一些他原本领先的关键州份意外地出现大量选票，导致他的优势一个接一个开始神奇地消失。特朗普没有就指控提出任何证据， Twitter 将特朗普的贴文附上标签，指内容误导。在疫情下，今届大选邮寄投票数量大幅上升。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表示，封城在12月2日届满时，他的政府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以阻止疫情蔓延。在2021年第一季度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另外，他向英国工业联合会发表6 影講話時承諾，張協盡全力支持英國企業，並幫助他們從疫情中恢復過來。英格蘭地區將在當地的11月5日起再次實施封城措施，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直至12月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江本表示，中國經濟正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快速恢復，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有助提升中國經濟韌性，促進更為綠色、更加包容的經濟增長。基金組織工作團隊和中方上個月26日至今個月4日在網上進行2020年第四條款磋商，江本在磋商結束之後發表聲明，讚揚中國抗疫同埋經濟恢復情況，預計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 1.9%， 去年增長 8.2%。 江本仲話，中國能夠幫助國際社會攻克全球經濟中若干重大挑戰，包括讓更多人獲得疫苗，為低收入國家減免債務，以及應對氣候變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0点，升2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5，日元104.3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2，人民币6.659，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06美元，卖出1,906.7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定富街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康宁道第三线有意外，咁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咧就清理咗大约系15分钟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仲系好长噶，排到去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仲系好长啦，一路排翻去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所以如果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都系暂时唔好行龙翔呈祥道去观塘啦。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圣安当女书院。鲤鱼门道去旺角啊，跟住翠屏道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圣安当女书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喺李景湾。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挤塞，龙尾排到伟丰园，亦都影响到深水湾道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挤塞，龙尾在海泥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挤塞，排到亚街路街。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挤塞。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婆婆，我是執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张若琪望住波胜嘅面上，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我觉得佢似一个宅男，一个冇乜交友嘅独独匿喺屋企咁样嘅感觉咯。 Hello， 我系 Angus 张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球援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鹤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樱桃小丸子。唔少我哋接触到嘅漫画都会相对比较天马行空，脱离现实，等一班读者可以投入到漫画家嘅幻想世界。不过另外有一种嘅漫画就系比较接近现实生活，而漫画里面嘅角色往往就好似我哋身边嘅朋友咁样。而喺日本，好多朋友都会视《樱桃小丸子》为一套国民级嘅漫画。呢套漫画嘅女主角小丸子，其实就系由作者樱桃子将自己嘅童年生活改编而成嘅。运用简单嘅线条以及简洁嘅构图，将小丸子喺学校同埋同屋企人相处嘅生活描述咗出嚟。听落好似好普通、好平淡，但系小丸子嘅呢啲故事，往往都可以令到读者一路睇一路忍唔住笑出嚟嘅。 今日咧，阿梁荣忠同阿梁鹤熙可以收声， 系咪可以去食早餐？ 可以走先 啊！点解你哋会拣樱桃小丸子咧？ 系咪你啦？ 系咪特别想我参与你哋呢个环节咧？ 咪净系想你参与啫， 即系我自己讲， 讲晒得啦！你咁中意 考我系嘛？我呢套电视剧啦，因为首先我接触佢就唔系睇漫画嘅，即系细个嘅时候系睇电视剧嘅，系啦，卡通片啦，系啊，喺一个儿童节目里面播添，我仲好记得系。 系部 fax 机啊？ 唔系，我又唔系嗰个年代嘅 传真机啊， 唔 系传真机，即系 fax 机 系啊， 哦，传真机系 fax 机啊， 传真机咪 fax 机 咯，咁我真系 fax 机， 我就奇怪，我谂紧冇理由， 应该系嘅，系嘅，咁跟住嗰阵时好短嘅啫嘛，可能即系夹杂喺套 15分钟 咯，系啊，咁我觉得哇，呢个卡通片好得意，因为佢又唔复杂嘅，有时啲卡通片咧，我觉得都几复杂，即系我又唔系好中意睇嗰啲打打斗斗啊嗰啲嘅，咁佢又。傻气咯，我觉得呢个主角，咁我几中意睇，跟住后来咧就慢慢即系睇多咗咧就迷上咗佢啦，跟住咧 首先点解你唔中意睇啲打打斗斗嗰啲即系机械人 动画？好嘈啊！我系啊，我即系细个睇卡通片，我唔中意变身啊嗰啲咧，我都麻麻地。 阿梁希，我哋都系走先啦， 系啊系啊。 喂，男仔同女仔唔同啊。 咁机会嚟啦，飞云嗰啲你都唔得嘅， 我都唔得噶，系啊。 咁嗰个都系搞笑噶， 嗰个都系搞笑。 机会嚟啦，飞云都系有啲搞，即系都几多搞笑成分。 嗰个似系我。歌会睇嘅咯，系啦，佢就好似有嗰啲 咁，下次叫你阿哥嚟啊！ 好啦，讲翻个小丸子啦，咁点解你又咁中意咧？除咗佢即系傻傻更更、 傻气咯，系啊，我觉得好同埋好写实啊！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可能好多卡通片，譬如变身嗰啲，你都会觉得即系唔系现实噶嘛？ 你又知？ 你点知冇先呢个世界？ 我个人都实际， 你唔好破坏人哋啲梦想啊！嗱， 呢个世界好相信。 我话俾你听啊，冇圣诞老人噶。 哇！哎呀，真系。 就系呢啲。 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美国有个老师就 系 话同啲学生 喊到死系咪啊？ 炒咗啊！同啲细路仔讲呢个世界冇圣诞老人。 系 公司好多谢你嘅付出。 系。 如果你话俾我听呢个世界冇咸蛋超人。 啊、我唔夠膽，係啊！即刻請我走，請我走。喂，咁小丸子咧，佢裡面好多都係一啲好生活化嘅嘢，咁變相你好似好能夠代入到咯，好似佢嘅遭遇你都遇過，即係譬如翻學選班長，有個好閪人憎嘅，成日都話要自己走出嚟選嘅咁樣，咁你就會即係滴曬汗啊，咁、但係你又唔想得罪佢啊，咁樣我就會覺得哦，原來好代入到，咁跟住就好中意呢套卡通片啦。 嗱、我想問一樣嘢，因為譬如上個禮拜嘅忍者小靈精，或者再之前我哋未講哆啦 A 夢咧，都會有一個故事嘅模式，就係每一集個角色即係個主角咧，都會遇到一啲好嚴重嘅問題，跟住然之後就去解決噶嘛。咁但係小丸子嗰啲會唔會有嗰啲咁嘅大起大跌嘅咧？ 佢又唔係好嚴重嘅、哦，譬如佢好簡單一樣嘢，譬如佢去到小玉屋企，即係哦佢有個有錢啲嘅同學，或者其實小玉都唔算最有錢啦，花輪同學最有錢啊嘛。但可能佢去到小玉屋企玩，見到佢阿媽整啲啫喱俾佢食，佢翻到屋企咧已經即係心思思，又叫阿媽減，又叫阿媽減，咁佢阿媽梗係嚟睬佢都傻啦咁樣。咁可能又會去完小玉屋企见到人哋张床咁靓嘅，跟住翻屋企咧就搬两个纸皮箱，同佢阿爷咧就喺度傻啦，就喺度啊，我都有呢啲高床软枕，唔系瞓地下噶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啊、都好真系好小朋友嗰种嘅情怀啊，即系佢好想得到一啲嘢，咁但系佢又唔系偷啊拐骗啊，又唔系咁，虽然有少少即系哎呀爷啊，或者氹下阿妈啊，整蛊阿家姐嗰啲啦，但系你都会觉得系好童真嘅一件事嚟嘅，所以我。到而家有時即係悶啦，喺屋企即係睇得啲劇睇得多嘅時候咧，都會撳開嚟睇下，我又會覺得幾好睇嘅。再者咧，你即係我中意咗呢套卡通片之後咧，就會即係睇佢啲周邊嘅嘢啦。咁啊，佢啲周邊產品都幾靚嘅，同埋咧佢有講到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佢同阿爺嘅關係咪特。 特 別好嘅，系啦，爷爷，跟住阿爷爷就软晒噶啦嘛，成个人。跟住我睇过一篇报道咧，我唔知系江湖传闻定系咩啦。哇，睇完之后我个心几噏啊！佢话嗱，呢个系我睇翻嚟噶咋？佢话嗰个作者点解写到佢同佢阿爷咁好咧？其实系一完全同真实系反面嘅，就系、是、因为细个同阿爷嘅关系唔系特别好，系啦，所以佢就投射好希望同爷爷关系咁好。我、哦、跟住我就觉得 好 惨啊！ 乜都咪都系一个佢即系作为作者，如果系真吓，如果系真嘅话，就系、是、作者佢靠佢自己画一啲嘢对自己嘅一个心理治疗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安慰翻自己，都系一种抒发自己情感嘅方法嚟噶嘛。嗱，不过又中意作文都系咁样。 系啊，不过呢一种嘅漫画或者动画咧，我系好。好中意睇嘅，即系譬如佢又好加菲猫啊，即系嗰类呢啲好简单、好简单嘅，就因为咧你人嘅生活本身好复杂啦，你翻工又好，翻学又好，好多嘢要烦嘅。但系睇完呢一啲嘅漫画咧， 轻松咗啊， 系个人系突然间诶锯咗咁样，好似同埋起码系放空咗个脑一阵子。 咁里边咁多角色，即系唔好问阿梁学熙啦，即系问阿 Kitty 啊。咁多角色，你最中意边个？ 我梗系中意主角啦，小丸子啦。 好啦，咁如果你知唔知道男生最中意边个啊？ 男生最 花轮同学， 同 學 有钱仔系嘛？ 比名比名嗰个。 喂，但系其实佢咧每个同学仔嘅人物角色，我觉得都好得意嘅。譬如你话有一个咧，成长期个嘴唇都系紫色啊，山根同学咧就成日都胃痛啊，唔舒服。跟住另外有一个咧就特别阴险嘅。即系你睇佢本漫画咧，佢人物介绍嗰度都话啊，佢咧个人就好阴险嘅，冇乜朋友嘅咁样。跟住有一啲咧就好自大嘅，有一啲咧就净系挂住食嘢嘅啫。即系你会觉得我、哦、每个人都仿佛好似你有一个咁样嘅同学 喺 身边咯。 咁样 系啊， 社会嘅缩影啊，投射咗落去。 嗱，咁另外咧呢、這个就卡通片啦。真人版你哋有冇睇过啊？ 走正发展 系啊，有啊，睇过 啊，冇啊，冇啊。 我个人嚟讲，我几喜欢嗰个真人版噶。 点解咧？ 佢算系即系捉到嗰个卡通片嘅神髓，亦唔系太夸张。 嗯， 有啲即系真系一啲剧集咁嘅感觉，又唔系话真系好卡通化去做。即係都勉勉強強都叫做係一個幾好嘅劇集嚟嘅。 唯一最類近個真人版， 唔好用勉勉強強，係我都睇得幾開心嘅一套劇集。 唯一最有印象嗰個真人版就係《行運一條龍》裏邊 邊個啊？ 未有過 邊個、啊、 男扮女裝嘅小丸子 哦， 係啊， 係咪如花嚟？ 係啊。 跟住嗰個就已經摧毀咗我對真人版嘅間諜啦， 嗰個幻想啊已經 冇錯。 但我都幾怕，即係變咗真人咯，即係好似完全同你幻想嗰件事又好唔同咯。 不過呢個又係永遠一個不解之謎啊嘛，即係都話啦，喺日淨係講日本，即係日本嚟講咧，絕大部分將卡通片變成真人版咧。大部分都 好难搞、啊， 都受到负评嘅。大部分都系咁样。 我直头中意佢，中意到之前喺香港咧都有一啲音乐剧咧，其实就系 mask 嚟噶嘛，即系总之有个人笠住咗小丸子嗰啲角色嗰啲头套，跟住就喺度表演有啲音乐剧，有啲故事咁样做噶嘛。我有去睇啊，跟住你发觉吓点解咁高嘅？ 咁又好难嘅。 你走埋去同佢影相啊？唔系，咁啊呢个冇办法啦，系咪先？你唔通揾个小朋友去做咩？咁但系你就会觉得同你心目中嗰个动画人物个形象咧争咗好远啦。 嗱，真系奇怪喎！咁嗰只老鼠原本都系卡通片啦，而家变咗真人，起埋个乐园，咁你又成日去？ 哦，咁可能因为由细见到大，佢都系企喺度啩。 或者因为嗰个主菜系个乐园里面嘅其他设施啊，不过其实小丸子咧，我细个有一段时间咧，我记得系90年代初期咧，咁即系小丸子红嘅时候，另外仲有套类近嘅，又系讲小朋友嘅，就系蜡笔小新，系好、那个感觉系好似，即系一路听住佢 Kitty 形容嗰、那个故事啊，人物关系，咁即系当然咧，小新就再麻烦啲啦。 男仔啲咯，我覺得佢啲古仔。 小新咧就人細鬼大，小丸子咧就真係正話阿崔傑同話就係好童真， 好童真，好傻氣咯。咁我蠟筆小新都搞笑嘅，但係蠟筆小新裡面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即係黃色嘅成分啦，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係咪先？咁所以可能女仔就未必特別，我自己啦就特別中意睇咯，但係都覺得搞笑嘅。即係譬如我好記得有一集就係講佢即係同阿媽去食回轉壽司嘛，食完之後咧將呢碟擺翻上去嗰條回轉帶几醒啊！ 咁似早排嗰个大妈喺香港食回转寿司， 哦，又系咁样。哎呀，其实呢啲咪就系 Mr. Bean 嘅桥段啊！ 老时常出现啊呢啲。 嗱，不过咧，当年喺香港播嘅时候咧，即系估唔到啊！即系除咗系多人中意，好似都令到阿崔健同着迷之外咧，嗰只又唔系主题曲，原本呢只咧系片尾曲嚟。 系啊系啊系啊！ 呢只唔系主题曲嚟噶。主题曲系另一只， 主题曲系阿何韵诗唱嗰个小丸子的心事， 小丸子又有心事嗰只主题曲嚟噶，呢只系其实原本系片尾曲嚟噶。 但阿何韵诗嗰只系 主题曲， 个主题曲系原曲都系日本嘅，定系还是系本地原创嘅咧？ 都系嗰边嘅。 哦 ，OK， 因为我就好记得就系、是片尾曲嗰只咧就同日本嗰一模一样噶嘛，系、咯， 嗰呢只就真系唱到开行啦，又系嗰句啦。断鼓大家断鼓识唱，如果识唱，而家音乐响起，大家一齐唱啊！ 再试过可不可？爸爸妈妈从前亦也犯错多。 咗善儿嘅问题，天天都多。哇，听住呢首歌之后咧，即刻好多儿时回忆都翻咗嚟啊！ 睇嗰啲卡通片嗰啲嘅感觉啊，啲画面咧都喺个脑入边啊。 不过想讲，其实佢都仲系好红噶，即系仲有好多。我仲想去元朗咧，听讲话而家都有一个展噶。 系 啊，但系哇，去元朗特登要入去，我又要再谂一谂个时间咯。 系咯，你 fans 喎。 唔系，我谂下睇下有冇另外一啲嘢可以夹埋一齐做先。 追星啊嘛， 就系追小丸子。 就系追小丸子啊！ 另外追星，你追咩星啊 ？BTS 唔系啊，小丸子。 英雄小丸子。 好啦，咁除咗追英雄小丸子之外咧，仲有啲人咧，由于咧即系单身嘅关系，佢哋谂好多唔同嘅办法咧，就想结识另一半噶嘛。而家大家又冇得飞嘅时候咧，航空公司又多搞作啦，系咪？咁啊，带大家去睇日出啊，睇日落啊，兜香港一圈又有呢啲嘅方法啦。好啦，有一个咧，其他国家嘅都系航空公司嘅新搞作，佢系咩嚟嘅咧？呢一个嘅玩法咧就系点样玩咧？佢有一个咧就系、是上到飞机之后咧，有一个叫做 You and Me Time， 原来佢系一个咧好似 speed dating 咁样嘅形式，佢放咗喺呢一个嘅航空公司嘅一个短 trip 入边嘅，系啦，咁佢咧就分咗三日咧去到举行佢哋呢一个嘅日子嘅，好啦，佢摆咗喺元旦日啦，31号啦，可能系等 countdown 啦，同埋咧呢个25号圣诞节，咁啊专系俾嗰啲单身嘅人咧。去到參加佢哋呢一個嘅飛行旅程， 空中 speed dating 啊，可唔可以講佢講啊？ 絕對可以， 係 係啦。咁呢個空中 speed dating 咧，咪分咗三日啦。咁入邊咧亦都要包啲咩咧？會包一餐啊，睇下你嗰日。那個 plan 係點樣？因為佢有啲咧係食下午茶嘅，有啲咧就會放咗喺朝頭早嘅，有啲咧就可能會擺咗喺夜晚嘅。咁佢嗰個玩法咧，咁餐飲嘅時間佢會有啦，但係佢就唔會特定係一嚟就俾大家食嘢先，唔會嘅。咁佢哋就會安排大家坐低，然後咧就可能會有啲叫做閒談嘅時間，睇下你附近嘅人，大家可以傾下偈啦咁樣。好啦，佢成個 等等先，機艙裡面啊嘛， 機艙裏邊㗎， 點樣傾偈咧？ 可以嘅， 上到上去天空入邊，咁啊，我同你傾完偈之後，唔係好啱啊， 就換位啦，係嘛？ 逼先好啊， 逼先好， 接得到啊嘛。 我就諗下，哇，咁樣已經喺嗰個經濟艙嗰度已經喐唔到啦，仲 可能唔喺 Econ 咧，可能係 Business 嗰個 價。哦，咁好啲，咁好啲。 佢成架飛機咁樣啦，咁佢就冇講到特別係邊一個嘅座位嘅。好啦，咁原來如果譬如我同 Kitty 傾完偈，我覺得唔係好啱。我咁行佢同阿 OK 啦，又啱喎，咁樣即慢慢咧，又等啲人咧去到揣摩一下，到底我自己會唔會喺呢一個叫做飛行嘅旅程入邊遇到我嘅白馬王子，或者係白雪公主？ 大架飛機係飛緊嘅， 飛緊㗎啦。 但係 suppose 要帶住安全帶。 哦，咁你去到一個比較 穩定啲嘅時候就可以行嚟行去 啦。咁你未穩定嘅時候，佢仲要搭攬住安全帶嘅，你咪同住隔離嗰個傾住先咯。 係啊。 咁呢個都係一個機會咧，等你先了解咗隔離嗰個先，啱傾嘅。繼續傾， 唔怪之有個報告咧出嚟話喺唔知幾多尺嘅高空嗰度咧，人係缺乏安全感嘅， 啊、 所以咧你想揾到安全感咧，可能係你人生嘅另一半會出現啊。不過我就驚咧，即係嗰啲質素啊嚇，咁可能啲空少啲質素好啲，啲空姐質素好啲， 變咗佢哋啦， 比下去啊變咗， 唔係或者 speed dating 咗員工啊， 哦，唔係咁都係好事哦、啊。 咁都係好事， 某程度上都係好事㗎，係 啊，都撮合到一對段良緣啦。 係咩？係 啊， 會太短暫啊？你覺得？ 唔係，咁之後可能有 follow 㗎嘛？ 你點知啫？呢啲嘢， 你唔好咁悲觀先。 人哋最後天長地久， 即係落咗機就拜拜，落機拜拜，以後唔見咯。 因為我對呢啲都冇乜信心嘅 speed dating， 不過就即係可能對啲單身嘅人士， 係啊，即係叫做有啲嘅叫做新嘅方法，咁當有人陪住佢過下啲特別嘅日子咯。 有冇講話收幾多錢？ 佢而家個價錢咧就仲未定嘅，咁但係佢入邊嗰個做服務的流程咧，仲有一個咧啊，可能都是令到大家可以再進一步的方法嚟嘅，係啲咩咧？就是最後咧要揀一個人，即係譬如我啊同機嘅，我仲識到阿 O 同埋崔傑彤啦，我就喺入邊其中揀一個咧，我就寫張心意卡俾佢。 哦，呢啲實有 speed dating， 我都話我 friend 搞個嗰個叫做電車 speed dating 啦，跟住我去 參加。揾你做妹啦，揾你做妹啦，好麻煩。 都係 揾你做妹唔得喎， 都係 個個走嚟同你傾偈。 跟住佢就話其實我諗諗先，係啦，全部係咁。 咦？諗下係咪騙局嚟㗎？ 唔係騙局，咁大家都識個朋友。有啫，都系有呢个环节噶，即系揾一个对象送一支玫瑰花。 无端端讲 speed dating， 而家话大家出嚟识个 朋友啫。好啦，唔讲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5日系一年嘅第30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6日。 2007年11月5号，中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嫦娥1号正式进入环月轨道。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3号火箭发射升空的嫦娥1号，主要目的包括取得月球表面的 3D 立体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的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评估月球土壤厚度和地球与月球之间的空间环境。2009年3月1号，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的控制之下，嫦娥1号撞落于月球，完成它历史的任务。11月5号出生的朋友，现实至上，生活方式往往随着时势而改变，喜欢探索神秘的事物，解答人生困惑，但往往会忽略最大的谜团，其实就是自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还是揭露自己内心真实的一面，哪样重要点？今日回望当年时，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渴望登陆月球进军宇宙，是想展示人类科技的力量，还是地球已经不再有立足之地呢？ 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咧，即系三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咧一段系挤塞嘅，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海丽村啦，最主要影响埋咧青沙公路去翻九龙啦，落翻去三号干线都系挤塞嘅。咁重复一次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由南昌站一段挤塞，龙尾啊排到海丽村，咁啊影响埋咧青沙公路去落翻去三号干线咧都系塞嘅。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狮隧嘅交通意外半个钟头前清理好啦，咁而家就车多少少，龙尾排到去明爱嘅。在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克罗国际学校一段都系车多嘅。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塞，龙尾朗日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减平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 在台上不少人模仿猫王的台风，而就算是节奏咁澎湃的歌曲亦吸引到女歌手去翻唱。有阵时成班人一起大合唱，气氛就更加好添。 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 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投资 O to O。 早晨啊，9:07。投資 O2O 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講講琴日啊港股嘅表現先啦。咁啊，港股琴日咧要跌啊，跌53點啊嚇，咁啊跌穿咗25,000點啦。不過咧都係微微跌少少啫。今日應該有力量咧上翻25,000點嘅。不過咧睇翻其他板塊啦，嗱新經濟股份咧就麻麻地啦嚇，咁啊拖累琴日嘅大市跌啦。不過咧汽車板塊繼續強勢，繼續比有喎。咁啊吉利汽車咧股價曾經升咧超過半成嘅，幾誇張。仲有1211比亚迪股份咧，仲系咁爆上去啊！吓，睇嚟咧，今日啊，大家都要加加油，比油啦，信心就会喺晒度啦。 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早晨好， 早晨啊 ，Kitty。 好，咁嚟到我哋呢个失败奶嘅环节咧，我哋就邀请到今集嘅嘉宾咧，佢就叫 Jarvis。Hello，Jarvis。 Jarvis， 早晨啦、 啊。早晨，大家好。 咁啊 ，Jarvis 咧，之前我就知道佢咧曾经同朋友一齐咧搞过一间二手嘅古董家私铺啊，系、啦。咁啊，首先要问一下 Jarvis， 点解即系咁多嘢唔搞，即系后生仔会搞啲呢啲 old school 嘢咧 ？old school 嘢系啦，点样去即系开始嘅咧？呢件事系。 咁本身系有个朋友，佢有即係佢自己都好鍾意呢啲古董嘢啦，咁我哋就一齊傾嘅時候，喂都有趣喎咁樣，咁同埋大家都對嗰種舊嘢有個癖好啊，即係覺得啊以前啲嘢舊咗，可能有時佢哋壞咗啊，或者function 得唔係幾好啊，咁我哋會去研究啊點樣可以 fix 翻佢啊，或者將佢翻新啊修復啊，咁就帶到佢而家都仲用得，咁就唔係好似而家好多嘢都好罐頭啊，好即棄啊，咁就即係可以留住一啲舊嘅嘢，我哋都鍾意，咁就開始咗呢個 business 咁。 嗱呢個呢就係理念上面去開始啦，咁真係要揾鋪啦，咁不如由揾鋪開始講下你哋呢門生意一開始做嘅時候，一定每個創業者都係雄心滿滿咁去做㗎啦，咁有冇遇到一啲難題，定還是係啊其實去到中段都好一帆風順㗎，點不知啊臨尾就因為一啲事而啊冇得繼續經營咁樣呢，咁個故事究竟係點，不如就交俾你講下啦。 初時我哋揾鋪都一開始都 target 係揾工廈嘅，因為即係我哋做啲舊嘅即係美國嚟嘅一啲 vintage 嘅家私，一般都好大件嘅，咁工廈就容易啲有咁樣嘅空間俾我哋去擺啦。咁同埋budget 上面亦都比較低啲啦，咁樣。咁又睇咗幾區嘅，咁最尾就揀咗火炭喺火炭嘅一個工廈，咁因為有啲區都比較貴，即係可能觀塘啊，或者亞庇洲嗰啲工廈就價錢都好高啊。咁同埋火炭相對就容易啲揾到即係點講咧？附近都方便就腳咁樣，即係我哋要嘅一啲工具啊、配件啊，咁 喺嗰度都買到啊咁樣。 係係，嗱咁地方搞掂咗啦，咁當然個貨源係好緊要啦，因為呢啲就係你直接為客嘅一個服務嚟噶嘛。咁但係咧，聽你咁講，你話好多都係運翻嚟喎。這個我反而想問啊，其實可能好多嘅生意咧，都中途會即係牽涉一啲運輸，甚至你嗰樣貨物咧係要喺好遠嘅地方，你冇得親身去揀或者去睇翻翻嚟嘅。咁嗰度會唔會又係另外一個嘅服位？即係譬如可能你揀咗，即係話我要呢個你運過嚟啦。咁運送嘅途中會唔會爛咗啊？或者其實貨不對版嘅，咁又點算咧？ 我哋嗰陣時就真係飛咗去美國，我哋飛咗去美國就行好多一啲跳蚤市場啊，或者美國嘅一啲佢哋嗰邊賣 vintage 家私嘅鋪頭去入貨嘅。 係係，即係親身去揀啊！這個真係 係啦，要親身去揀，因為特別係啲跳蚤市場咧，其實佢哋嗰啲檔主都未必會好好整理好擺上網賣咁樣嘅，咁一定係親身去行去揀先至買到上，即係買到唔同嘅嘢。我哋係有間運輸公司幫手啦，咁我哋去唔同嘅地方，美國唔同嘅地方買完之後咧，就 gather 埋喺一個倉嗰度，咁就再 pack 曬入一個貨櫃，即係我哋自己包住一個貨櫃，成個貨櫃 ship 翻嚟咁樣。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哋之後面對難關嘅原因嚟嘅，因為我哋即係起初諗啊，我哋有咁大個 space， 我哋要用呢個空間，大概要擺幾多傢俬就擺到個地方靚靚啦咁樣。 好似 display room 咁。 係啦，咁我哋就飛咗過去揀，揀好曬，咁可能有所謂一手貨啦，即係買滿曬一個貨櫃擺咗翻嚟啦咁樣。咁但係之後，其實你即係作為一間鋪頭，你營運可能你久唔久都會有啲轉下啲貨噶嘛。 係啊，有啲時令嘢，譬如夏天就整把復古風扇，跟住冬天就皮梳化咁樣。咁你夏天好難叫人哋買皮梳化噶嘛，冬天又好難叫人哋買風扇噶嘛。以一個家具鋪咁為例啦，係咪？ 係。咁但係頭先方式冇理由成日都飛過去喎。 係啦係啦，都有啲時間成本，以至係你真係飛過去都要個 機 票 啊， 係咪啊？ 呢個就是我哋當初 start 嘅時候諗得唔夠周全嘅其中一個地方嚟嘅。咁因為即係除咗時間成本啊，或者我哋飛過去啊，或者運輸成本各方面之外，其實嗰個 storage 都係一個問題。一啲可能五六十年代咁樣嘅美國嗰邊嘅舊傢俬，咁一嚟以前啲傢俬就大件啲啦，二嚟人哋美國嗰邊啲地方可能大啲啦。咁我哋運到過嚟都真係好 bulky， 即係我哋揀工廠大廈。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可能我哋啲貨 lift 啊、啲通道啊都夠闊夠大去運。咁一嚟就可能去到香港，即係大家嘅屋企要容納到呢啲傢俬嘅空間又未必有啦。二嚟，即係如果我哋想轉過另外一批貨，就算我哋 afford 到嗰個成本飛過去換咗一批貨翻嚟，咁我哋而家呢一啲我哋又冇地方擺， 係冇理由抌咗佢噶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做唔到換貨嗰一步，即係嗰、那個係一個難處咯， 係呢、這個真係眼闊肚窄啦，即係好似好多嘢都好想攞翻嚟賣，但係其實嗰個空間又即係有限啦。嗱，咁今日咧，阿 Jarvis 同我哋分享咗少少，就譬如喺搞呢個二手古董傢俬生意嘅時候咧，譬如運輸啊，或者成本啊，甚至嗰個空間咧，其實都應該要諗得周詳啲。咁我知道咧，其實喺中途咧，即係呢個生意中途咧，其實 Jarvis 咧都有同佢嘅朋友咧諗過另外一啲方向，睇下可唔可以 活化佢啊， 係啦，或者轉型少繼續去延續呢一個生意咧，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 Jarvis 傾個偈。今朝唔該曬你， 唔該曬。 糖衣著土，若然讓你沒法入面點起腳尖，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个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心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 要再宽肩膊，共舞着吧。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想吧，深入你再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荡，吹吹风。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 9:18，听人有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 睇多一單新聞啊，想問下小白咧，你有冇親眼見過咁樣嘅事情咧？因為咧個地點就係發生喺你住嗰區 大埔區 啊。咁我見到有新聞話咧，喺大埔區呢個運頭塘村附近一帶咧，嗰個大埔河嗰度咧，有人咧成日都將啲魚啊、龜啊、錦鯉甚至田雞咧放落去水嗰度放生。咁雖然咧嗰個位其實本身係有個鐵閘喺度嘅，咁但係咧就無阻到嗰啲放生人士自由出入。咁好多街坊都会担心啦。首先，你乱咁放生呢个行为咧，对于嗰条河道嘅生态造成影响。咁你放啲田鸡落去咁样，咁仲有咧就系香港两栖及爬行协会嘅朋友咧都有讲到啦。呢啲渠道喺恶劣嘅天气底下，水流就会即系比较急啦。即使系淡水嘅生物，估计咧都好难生存啦。咁再者就系你放生嗰啲动物个来源喺边度咧，唔知道。咁有可能佢系带有病菌噶嘛？咁政府咧其实早年有曾經討論過會唔會立例去到規管呢個放生行為咧，咁但係到而家咧都仲未有進一步嘅行動嘅，咁所以都引起居民啊等等或者一啲動物協會嘅朋友去到關注，即係之前已經講過噶啦，即係放生呢個行為，你唔係真係放生緊佢噶嘛，你本身佢係喺邊一度又係一個問題，你放生佢喺邊一度又係一個問題，咁再者就係你嗰個環境成個生態亦都係一個問題，即係譬如你放咗啲魚或者放咗啲田雞落去咁樣，我當有雀仔嚟食啦。咁如果佢哋本身係有菌嘅，咁本身嗰隻雀仔生活喺嗰度嘅食咗，咁佢又會有事。 散播曬病毒出去。 係啦，咁呢一個我覺得係都需要大家再去關注一下嘅情況。 除咗我有見過人的而且確喺大埔河嗰度放生之外啦，我仲見過咧啲人咧係叫做籌錢。去到咧就係幫烏龜去到放生，咁嗰陣時我係點樣 咧？籌錢啊！ 嗱，個籌錢就係因為佢哋喺個檔口嗰度，嗰啲濕地嘅街市嚟嘅，露天嗰啲嚟嘅。咁喺嗰度咧就見到有一檔，嗰陣好多人圍住咯。我咩事咧？我伸個頭一望，見到一隻烏龜，都幾大隻嘅，望起上嚟差唔多有一尺咁長嘅。咁嗰只龟咧，咁啊见到话就啊要放生呢只龟，咁啊望一望侧边啲人咧，有啲就喺度抌紧10蚊，几蚊，有啲啊20蚊咁样啦。咁我就话：咦，呢只龟系你哋买定系放生啊？咁样，跟住就话佢，我问佢咩事，跟住佢就话系放生嘅。好啦，佢话放生嘅时候，我话咁你哋放生，咁你哋喺边度放啊？我八卦再问啦。佢话咪喺附近嗰啲河嗰度放咯。咁所以我就初步估计就系佢哋会喺大埔河嗰度放。但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我嗰阵时候讲咗出嚟咧。我都擔心我自己會被人攻擊， 係 咩咧？嗰只係一隻陸龜嚟， 就放咗落河。 我真係同我嗰個當事人講，其實你呢只陸龜嚟喎，如果你放落河或者放落海嗰度，好似唔係好啱咁樣， 可能會死係嘛？ 我 feel 到有殺氣， 係 啦。跟住我就縮，我話總之大家睇清楚啲啦。跟住就走咗啦。 嗱，咁啊，仲話張傑彤都講啦。即係講咗好多次㗎喇喎，放生其實唔係咁好嘅，但大家都仍然想放生，即係有呢個行為呀，或者呢個活動做嘅，點解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可能我哋唔會否定啦，亦都尊重啦，其實大家嘅宗教，即係可能你會相信係咁樣係積福嘅咁樣，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比較好啲嘅行為，或者另外一啲嘅方法去到亦都達到你同樣相信嘅效果呢？因為即係如果宗教嘅，咁大家就冇得去評論啦，係咪先？亦都應該尊重人哋相信嘅自由，但係就冇得去 因為如果呢個行為真係破壞到成個環境嘅，咁亦都影響到其他人嘅，甚至可能你誤會咗，即係你以為咁樣放係對嗰個動物好嘅，但係原來唔係嘅，咁亦都做唔到你本身嗰個嘅效果。 我覺得嗰個最精結嘅地方，我又唔係從宗教角度出發，我覺得從人睇嘢嘅視野嘅有關係。 係 好啦，咁大家話放生，點解佢要放生咧？希望即係嗰啲小動物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出發點，出發點都係好嘅，係嘅。 咁我哋睇嘅視野喺邊一節咧？佢就係淨係睇哦，呢一條魚又好，呢只烏龜又好，佢喺個籠裏邊，佢冇辦法再生存啦。繼續落去咧，俾人食。於是乎咧，佢打開個籠，放佢落海又好，放佢落河又好，跟住佢重获自由，完，跟住佢搭车走咗。 因为佢眼见嗰一 part 就系咁多啦。 佢眼见嗰一 part 就系由个笼嗰度，佢将佢打开个笼，跟住佢落咗海，落咗河，跟住佢自由，跟住佢搭车走。佢净系睇到呢节啫嘛。佢冇睇到之前点解呢条鱼会入咗个笼啊？佢冇睇到。佢有冇睇到佢落咗条河之后跟住点啊？佢唔去睇。咁即系得翻就系嗰节。人成日都系犯重複嘅錯誤，就係咁咯。我哋淨係睇我哋自己想睇嗰一節啊嘛。睇完嗰一節，你唔知個背景，你唔知個歷史，唔知個將來，唔睇埋個現象，跟住就係嗰節就啊，我放生，我做咗好事，然之後其實擁咗佢死，你唔知。點解佢哋會喺個籠裏邊咧？因為有人想放生，於是我捉啲嘢翻嚟賣俾你。咁好多人就係做緊呢啲嘢，你又唔去理。咁第一件事應該係唔好再俾人捉啲生物翻嚟卖俾人放生，呢个系 cut 断个源头啊嘛， 系啊， 大家唔去做，净系睇你要放生，我积咗福，唔系咁样啊嘛，所以跟精结我自己觉得系你要睇翻成件事来龙去脉系点样，你先知道成件事我哋点样做，如果唔系都系，可能讲到一百年之后，崔杰同仍然讲喺度讲紧啊，今日喺。有人放生 啊！系啊，唔好啦，咁样 都系讲紧嗰一样嘢。 不过其实几唔开心就系、是，咁本身系好心噶嘛，但系变咗好心做坏事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都觉得唔值得咯。咁再者，实际啲嘅问题啦，即系除咗污染环境啦，咁原来喺外国咧都有好多例子，就话政府系需要用。都幾多嘅金錢去到善後，即係因為係有後果嘅，即係亂咁去放生一啲生物嘅時候。 所以咧，即係我聽崔傑同講就話，佢影響咗個生態嘛。其實如果想做一啲好事，對個自然嘅，我從自然嘅角度出發嘅話咧，我覺得咧，就唔應該放生之餘，仲應該咧去山上邊或者喺一啲河道嗰度咧，做一啲建設或者義工做一啲建設嘅工作。例如，我種多咗十棵樹，咁十棵樹係會變成一個好嘅生態，即係佢受惠嘅可能係雀仔啊或者其他嘅小動物係啦，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嘅自然生 態。或者最簡單最應該放生嘅係大家，我哋放生咗自己先啦。即係你唔將你嘅視界或者你嘅視野放開啲咧，其實永遠都係好狹隘，你睇嘅就係好短淺嘅。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控教，因我如何后代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早，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未把将我言意苦恼，那天真贵到像新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原来若你话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卫兰的带走你的垃圾， 晨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罗启山，早晨，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早晨啊 ，Kitty， 有咩好介绍？ 系今晚八点咧，可以睇下以事论事啦吓。咁啊，以事论事咧，今次咧就会讲下啦。咁啊，七个咧泛民议员啦，因为今年嘅五月啊，内会冲突咧就俾警方拘捕嘛。 嗯。 咁咧就买少见少噶啦。咁喺剩翻啲21名嘅非建制阵营议员里边咧，咁样又有人俾人拉下咧，咁啊对将来立法会形势会带嚟咩影响咧？咁大家去了解一下啦。咁另外咧有个浅蓝嘅学者咧，咁佢咧就喺叫宋恩荣啊，咁佢咧就同太太咧过去几个月咧，即系都去揾下嗰啲被捕嘅年青人啊，因为呢个反修例风波啦吓，咁佢哋系浅蓝噶嘛，咁点样可以获得呢啲年青人嘅信任咧？因为佢咧就去睇下有啲咩帮到佢哋啦咁样吓，咁呢方面咧，大家都系为件事沟通下嘅啫，希望吓，咁去到呢一个咧，日上八点半咧，咁啊区区小节咧就会去到啊，嘿，我嘅屋企啊。 喺西贡 土瓜湾 嗰度， 系啊，土瓜湾其实咧，佢系一个即系好旧嘅旧区，但系咧佢有好多好新嘅楼啊，冻晒喺度，加上咧呢个地铁咧，即系港铁咧起专线咧，基本上咧过去嗰五六年咧。即系乱七八糟嘅，啲路啊咁样，咁有啲人一早啊买晒楼咁样，但系原来咧买咗之后咧食尘都食咗几年，吓、都未系好方便咁样啊。究竟而家嗰个改变又系点咧？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呢个悠游在四方咧，九点半啦，佢呢个题目咧好正嘅， 系 叫我要长命啲。 系。咁啊，教我哋长寿啦，即系 系啊，咁啊，今次第一次去嘅地方咧，就是、希腊啊， 哦， 希腊一个咧叫做伊卡里亚岛啊，咁、岛上边咧就啊，佢哋嘅居民咧嘅平均寿命咧系比出边嗰啲人长10年噶、 哇，系咪嗰啲咩地中海飲食嗰啲啊？ 可能系，咁啊，其实。我哋成日都从佢嘅飲食去睇啦吓，会唔会佢哋嘅资讯咧？又冇我哋咁成日望住个手机咧，条命都要长啲咧，咁啊唔知啦。 好，我哋一齐睇下呢一个长命嘅法门啦。好，唔该，先 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大选重点紧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下一城在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仲差6张即可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早前亦都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特朗普阵营分别3个州入禀法院，要求暂停密歇根州同宾夕法尼亚州嘅点票工作，并入禀佐治亚州法院，要求法庭妥善保管喺投票日晚上7点后收到嘅选票。另外，特朗普阵营亦都要求威斯康星州，亦都会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发表讲话，预料自己可以胜出。他说经过漫长夜晚的点票之后，明显他们正胜出足够的州份，可以达到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他强调不是宣布胜选，但当点票工作完成，相信可以胜出。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声称，在一些他原本领先的关键州份，意外地出现大量选票，导致他的优势一个接一个开始神奇地消失。特朗普冇就指控提出任何证据。Twitter 将特朗普嘅贴文附上标签，指内容误导。喺疫情下，今届大选邮寄投票数量大幅上升。翻嚟本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于小学系咪恢复全日面授上课，家长嘅意见系一半一半。部分家长担心，如果全日上课，会有好多学生聚集在学校五线，增加感染风险。他说冬季流感疫情高峰将至，多个人认为在圣诞节前都不应该恢复全日面授课。 另外，张勇邦表示，欢迎教育局下星期起为学校教职员安排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他说，原则上所有学校昨日已经向教育局呈报会参加检测的人数，包括教师、保姆车司机、兴趣班导师等所有会恒常接触学生的人员。当局会到学校派发和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瓶，教职员自行决定是否参与，学校不应该给予压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其余20宗是由境外输入，分别在上海、四川、陕西和河南等地确诊，再多3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另外，昨日新增2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10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积86,115人确诊，4,634人死亡，81,000几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1点，升652点，成交金额14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3点，升16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8.5，升30蚊；阿里巴巴288.2，升11蚊；美团331.2，升17.4。小米集团24.3升3.5，吉利汽车20.9升1.2，中芯国际23.7升0.4，中移动49.2升1.15，比亚迪股份183.2升13.2，京东集团349.4升19.4，友邦保险80.05升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6，日元104.3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6，人民币6.644，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13,917点，升222点。港金现价报17,62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87美元，卖出1,90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好塞车喺观塘道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第三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咧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启业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第二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三圣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扫管笏嘅第二线有坏车，龙尾就接近三圣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轩晴间一段咧就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荃湾德士古道北惠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行人桥面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第二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在台上，不少人模仿猫王的台风，而就算是节奏咁澎湃的歌曲，亦吸引到女歌手去翻唱。有阵时，成班人一起大合唱，气氛就更加好添。 《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 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音乐说，蔡一杰的音乐选择。 怎么天生不自良，好，其实我自己好喜欢啦。张国荣咧，佢话我要唱卡拉 OK 咁样，咁跟住咧就唱咗只《怎么天生不自良》，当自己今日火炉好似舞台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嚟到今日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咧已经啊联络咗阿 Carmen 啦 ，Carmen 喺咪度咧？ 喺度。 咁啊有啲乜嘢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身边嘅朋友咧就送上祝福咧？ 我想祝福嗰、那个B B 咧快高长大啦，同、埋身体健康啦。 系你嘅 B B 啊？ 唔系我朋友个 B B。 哦，咁你朋友叫咩名啊？ 讲得唔得啊？ 哦，唔讲都得。咁 Carmen 个朋友个 B B 啦，好唔好？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你祝福个 B B 乜嘢咧？ 身体健康啦，同埋快高长大啦，咁样。 咁有啲咩特别说话想同你个朋友讲啊？ 希望佢哋嗰边泰国咧都有我哋香港咁嘅情况啦，希望佢哋咧。嗰啲病菌咧，能够快啲消失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啦，咁样 咯。哦，你个朋友咧喺泰国嗰度咧就生 B B 嘅， 系系。 哦，咁所以咧特别咧嚟一个咧就系、是叫做长途祝福啊，咁啊希望咧佢都可以透过晨光第一线嗰度听得到，系啦。好，咁我哋将你嘅祝福咧送上俾佢，同埋咧咁啊，我知道 Carmen 有一首嘅歌曲咧都想特登啊送翻俾佢朋友听嘅，我哋一齐听啦，好唔好啊？ 好，唔该。 好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好，拜拜。 不是同心，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有计划来世，在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睡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为咗令到我嘅拍档有得听之余又有得食，我终于谂到整啲咩翻嚟啦，就系、是、隔咗夜带翻嚟都一样咁好食嘅曲奇饼。所以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咧，就系、是、花生碎小红莓黑糖软曲奇。顾名思义啦，今次呢个曲奇饼嘅食谱咧，就唔系整一啲脆口嘅曲奇嘅，而系口感比较坚硬扎实一啲嘅软曲奇。而配料方面，我今次就揀咗香噴噴嘅花生碎，同埋有咬口得嚟带有酸味去中和返曲奇饼甜味嘅小红莓干。当然啦，你可以根据你嘅口味去到选择唔同嘅配料，可以用朱古力粒啊、提子干，甚至健康啲嘅燕麦，都一样可以做到好食嘅软曲奇嘅。做法同埋技巧一啲都唔困难，你只需要量好材料嘅份量，然后一个一个步骤咁样跟住做。整好咗个曲奇面糊，雪落雪柜，然后攞翻出嚟造型，放入焗炉焗15至到18分钟，咁就搞掂噶啦。成功率可以话系非常之高。不过最紧要嘅系一样嘢，就系食嘅时候记得要同身边嘅人开心 share。 食乜嘢都要同身边嘅人开心 share 噶 喎。我其实想话啊，因为曲奇饼咧，你整一粒出嚟比较肥嘅，哦、都不能够独食嘅。 哦，独食难肥。 哦、我偏向于 偏向独食系嘛？ 你明啊？甜嘅嘢咧，你真系交俾钟哥。钟哥贵为二台嘅 Cookie Monster， 咁、真系 Cookie Monster， 佢会食晒所有曲奇。 你知唔知道咧？即系讲嘅曲奇饼，我未讲啊！阿崔杰同自己整呢啲之前咧，咁嗰啲罐装咧，圆圈罐嗰啲咧，我最疯狂嘅时代啊，攞一个曲奇啦，打个盖咧， 外国嗰个定还是蓝色嗰个罐定还是 嗰只？呢个我好中意问人哋一个问题，蓝色个罐嗰只咧，你哋食边一款咧？系咪有五只嘅？你中意食提子啊？ 我样样都中意食，因为样样都个口感同个质感都唔同嘅。 哦，咁只能够食一块咧？ 如果只能食一块，我会食最简单方形白色 方形， 即系嗰、 个砂糖， 系啊系嗰只 砂糖咯， 最简单 呢个比较少人中意嘅。根据统计 系咩？ 边个讲啊？咁啊统计啊，睇下先，边个统计佢？ 留俾我， 乱讲啊！呢啲统计你唔好咁容易信你个人。 根据非正式统计， 嗰只圆罐嗰只咧，佢咪分上下两层嘅？ 系啊， 我试过咧，打开之后一开气食咗一层啊，即系食咗一层，我都食完之后我都得人惊。 食得你咁靓仔咧， 又咁 fit 咧， 食得你咁靓仔点做到咧？ 打电话问我阿妈先。 好基因嘅问题， 但真系嘅曲奇饼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即系一块接一块，其实同薯片好似 一样啊。 系啊，不过当你自己真系落手整过嘅时候咧，你就会 点咧？ 忍一忍手，忍一忍 手，因 为 真系落好多牛油啊，或者即系你话燕麦啊，头先我听到杰彤讲话用燕麦整，嗰啲燕麦都一劈咁样怼落去， 都已经叫做好过你再落多啲朱古力噶啦。其实咧，花生碎加朱古力嘅曲奇亦都好野味嘅。咁但系我就谂啊，算啦，落红莓。干啦，好似即 系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 系啦，即系酸酸地，好似就冇咁甜，冇咁溜啦咁样。咁所以曲奇饼系几邪恶嘅一件事。但系我想讲呢一排整咁多甜嘢咧，你哋又估下边一只系我整完之后都觉得啊？呢、這个算系咁啦，即系 咁嘅意思系咩？好味定还是健康啊？ 即系好味得嚟又唔系咁肥啊？ 哦，会唔会就系呢个曲奇饼啊？ 咁唔会， 定还是 呢个真系都 豆沙窝饼啊？ 琴日系麻婆豆腐系嘛？ 麻婆豆腐 豆沙窝饼系几时讲噶？ 系前日。 前日系啊。 豆沙窝饼算唔算系健康得嚟又唔系太过分咧？ 系佢、都唔算好过分嘅，佢唔算好过分嘅，但系佢又唔系好大件啊嘛，系、其实咧嗰、那个芝士日式个轻芝士蛋糕咧、即系好松软嗰只咧。佢又冇 嗰、那个反而健康， 嗰、那个反而几健康，因为佢又冇乜落牛油啦，冇牛油添啊！以我记得我个食谱系冇牛油啦，咁、其实都系少少cream cheese 咯，系咯，系嗰嚿 cream cheese， 但系佢又唔系落好多，所以其实相对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就比较健康。 几时谂住再焗咧？曲奇 几时睇下你哋觉得点啊？ 即系可以落单咁样啊？落单咁样 ，OK 啊？可以再嚟噶， 可以再嚟， 可以再嚟噶， 好正面啊！呢、這个 好正面、 你要留意翻啊吓， 可以再嚟噶。 咁你谂住几时再焗咧？我再问多次。 其实随时都得噶。 不过你话讲起曲奇饼咧，我成即系有几个步骤咁啊。第一个当然系拆粉啦，咁样跟住咧就烘 雪一雪佢就烘啦。 边个步骤最难搞啊？ 我觉得最烦是凉材料。 凉材料 是啊，凉材料咯。其实高奇饼唔难整。 好似叫我个花名咁样。 凉材料。 凉材料。 因为点解 咧？你有一个咁嘅花名冇啊？ 我觉得高奇饼咧，佢点解我头先话成功率高咧？佢冇乜。彩数，焗蛋糕咧，真系每一次都系彩数。你唔讲唔明点解，即系每一次你都系咁整。点解个焗炉今次焗出嚟系会裂咗个面，下一次又凹咗落去咁样咧？即系当然佢都会有啲技巧啦。咁但系你都系讲唔埋。 我屋企人都系，即系佢话跟足咧，即系网上啲份量做咧，有阵时一底好，一底唔好啊。 系噶， 跟足应该冇问题噶。 系啊，仲要咧，佢已经系将啲份量摆落去面包机嗰度搅咗一嘢，跟住先再出嚟整。系啊，系啊，有阵时即系个水准唔均一啦，有阵时真系好好好出色，有阵时咧真系会有啲失手咁样。 系即系同一部机、同一个人、同一个焗炉咁样。 系啊， 即系我唔知关唔关湿度事啊，或者中间你个程序有冇即系啲时间啊，或者只系个鸡蛋冻少少，同埋冇咁冻已经有影响啦嘛。咁、但系呢个曲奇饼咧，其实就冇咁多呢啲所谓嘅运气喺当中嘅。咁总之你整完嗰个面糊，雪到佢够冻，攞翻出嚟。吸咗个形，再雪多佢一阵，一定要焗之前系雪雪硬咗佢，先至攞去焗，咁咪唔会溶咗咯。 哦，我知道啦，即系唔关嗰部机，唔关个人，唔关材料事，同咩有关系咧？同命运咯。点解今次整得好，今次整得唔好啊？呢啲系命运嘅安排。 命运， 命运、啊。 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脊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脊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食完嘢梗系听翻首 Sweet Sweet 嘅歌啦。 My only one， 郑中基嘅 My Only One。 我的享乐时代。 嚟啊！预咗你话我噶啦。话我啦嘛。 话你都费事啊！ 咁好啦， 冬天啊。 留翻啖氣暖肚。 係咁咯， 你個八十年代 DJ 我咪得逞咯。 八十年代得你啊！ 個食譜咧，轉頭大家可以上去面書嗰度睇噶啦。 哇，暖曬啊！ 咁有時都懷舊噶嘛人。好啦，講翻呢個享樂時代咧，又係我嘅今日抽中咗， 你旺啊！ 系啊，咁我想讲下咧，呢、這个转 如果比旺更旺系乜嘢啊？ 旺旺哦，你先我。哎呀，台长早晨， 早晨，早晨，唔关事啊，张杰同自己讲啊。 哎呀，黐住，死啦！听日冇人帮你按 panel 啊。好啦，我哋讲翻呢个享乐时代先啦。嗱，咁样而家就转咗天气啦，咁所以咧，护肤品都转咗啦。咁我最近点改？咁你个皮肤唔同啊嘛， 四季咁，你皮肤 永远都系嗰块面嘅咧，点解唔同？ 咩啊？块面都成日唔同嘅，系啦，我而家咧就用咗一个新嘅护肤品，我觉得几好啊。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同你哋分享，我唔会讲牌子嘅。哎，咩事啊？即刻俾台长检查一下， 台长即刻检查一下先。 佢都唔知道我未用之前系点，而家佢作唔到准噶啦，好惊喺我后面。嗱，咁咧，這个咧就唔系嗰啲咩专柜品牌啊，好贵嘅。咁但系咧，佢以一个唔系专柜品牌嘅面霜嚟讲咧。都唔係特別平，都成300多元嘅。咁、哦、所以之前咧，我喺雜誌啊或者啲廣告度望到咧，我都有少少猶豫。 但係300多元係一般嚟講係叫做 正 常 正 常價錢咯，正常價錢。 可以用幾耐到嘅？譬如買300多元一盎咁樣，大約可以。 咁又要睇佢個質地啦，即係如果佢係比較水啲嘅，咁你可能會擠多少少、或者搽多少少。 我睇下塊面嘅大細嗰個，呢個係棚仔提供。 咁亦都系嘅，咁所以咧，以我块面嚟讲咧， 就好快用完啦。 你哋中意点讲就点讲。咁我觉得都应该起码用到2个月嘅， 两个月300元，100多元一个月 都 OK 系嘛？ 你而家一盎咗，你讲紧 喂，但系 你用几多嘢啊？呢啲 系啦，所以咧我就有犹豫，系啦，我就有犹豫。咁 日日都3-4元， 一路咧都未去买啊。咁啊咁啱咧，同埋佢亦都唔系好多地方有得买。佢系即系日本出产嘅啦，同埋佢又唔系专柜嘅品牌嘛。咁所以你冇得话啊，我去个专门店嗰度买嘅。咁我就之前见过上网买，但我又嫌麻烦。 上网都麻烦， 上网去到你屋企， 咁你有啲乜嘢叫方便咧？ 网购嘛，即系佢未令到吸引到我觉得啊，我上网俾钱就即刻要咁样咯。咁但系我前几日行街咧，就见到一间 好港女 啊，咩啊？ 我要，我即刻要， 我就冇咯。我就冇呢個港女嘅特質咯，跟住就等咗咧。最近真係行街見到佢個真身啊，有得試啊！你睇我幾咁嚴肅啊！我有得試啊！我驚我嘥咗300多元，因為呢個咧係比較一個常犯嘅錯誤，就係如果你冇試過咧，你買咗翻嚟或者冇試清楚咧， 咁你可能會嘥咗。 就譬如買喺邊啦，係啊，就變咗可能搽手啊或者搽腳啊咁樣啦。咁我試咗，哦，又真係好似幾好喎，幾滑喎，幾水潤喎咁樣。咁始終因為轉天氣，你都係想揾翻一啲保濕度高嘅面霜啊嘛。咁我搽咗幾日之後咧，我發覺我真係滑咗。点解咧？最明显 快啊！ 最明显 呢 个 我唔系好信。 最明显 你讲都笑啦。 最明显系咩？唔系因为我本身都滑嘅，所以好难 feel 到个 difference 啊！ 咁即系冇分别咯。 我通常咧喺一个节目里边同一句说话，我好少讲三次，我都要讲第三次啦。熄我支咪啊！我真系唔想再做啊！今日。 唔系，辛、這、 苦、個、晒你啦，系咪啊？ 讲啲咁嘅嘢，你自己觉得自己滑咁嘅说话，你都讲得出。 听埋我讲先啦。我都唔知讲到边， 讲到你本身都滑 啦、啊。我记得啦，我记得啦，本身都滑，但系点样喺边一个时候能够 feel 彭姐后面打嘅交叉，好似考牌咁样。公司要多谢你嘅付出。 点样 feel 到呢就系、是、你起 身，跟住你签埋名，搞掂。 你真系好黑心啊！你同事就系咧，你起身嗰下，因为咧你瞓咗8个钟头觉咁啦。第二朝起身咧，你洗面嘅时候好多面油啊，好多即系分泌咁出咗嚟噶嘛。咁、就系嗰个时候咧，你就睇下你个肌肤情况有冇改善到啦。我就觉得真系有、啊，因为夜晚咧我瞓完之后查啦，即系瞓觉之前查啦，咁、已经经过咗10到8个钟咁样，系一个睡眠啦。起翻身嘅时候咧，我觉得冇之前咁多油嘅分泌，因为点解你块面会分泌油咧？就系、是、你唔够水分啊嘛，你干啊嘛，咁佢先会分泌啲油脂出嚟保护翻你嘅皮。 皮肤啦。咁其实本身如果你系够水嘅，个皮肤系嗰个状况系好咧，你唔会系咁飙油出嚟嘅。我就系发现我用咗之后，发现哦呢几日朝头早起身，即系拜完后打嚟叫我起身嘅时候咧，我摸下块面，咦我又冇之前出咁多油、啊，可能真系归功于呢一个面霜、 啊。关唔关事啊？ 唔系咯， 你谂多咗啊？ 我觉得真系滑、啊。 你最近食嘅嘢 嗱，我又冇理由叫你摸我噶，系咪先？但我又真的觉得不错， 唔系都可以的、但如果要可以即系摸一摸你的面啫。不过我哋要先准备 你口窒喎，系嘛？ 摸一摸你块面咧， 先 点咧？先准备咗碌柚叶先，先啲淋火咧，嗰头都嚟洗 洗洗边度？洗边度？洗手啊！ 洗手。 喂，咁但系咁，我就想即系都有啲 tips 俾大家嘅，即系譬如你拣面霜嘅时候咧，我自己咧就会拣啲即系无色无味，即系而家去到呢个年纪咧，最紧要都系拣佢嗰个功效。 无色无味咪似毒药咯， 冇色系最紧要冇味，即系冇嗰啲人工嘅气味。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啊，你搽面嘅时候有一阵香味咧，都系享受嚟嘅，即系好似好舒缓咁样。咁、如果你系 organic 嘅，譬如系一啲真系草本嘅味道，我觉得 OK。但系如果真系太人工嗰啲味道咧，我觉得我 香精嗰啲味 已经唔够胆搽喺皮肤嗰度啦。 你惊有啲咩嘅副作用咁样？ 系啊，受唔到噶啦，即系最紧要系简单咯。因为我曾经试过以前有一次咧，又买啲好劲嘅嘢翻嚟搽啦，所谓叫做哇，唔知咩 B 五啊定 B 三啊咁样啦，咁啊嗰阵时就即系好疯魔嘅，就话保湿好犀利啊嘛。咁但系咧，我搽完之后咧就要去睇皮肤科，因为就系太多营养啦。 咁所以咧，正话你其实已经讲咗个精结噶啦，护肤嘅嘢简单就是美咯。 我可唔可以讲多句，就好似我咁啊？ 交叉。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哦。 咁会点啊？ 听唔到十点钟新闻报道咯。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听朝见。